哇，好啦，咁啊，不打就由日本翻翻嚟，咁啊，咁今次当然 开开心心， 系去咗个比赛啦。比赛系边度咧？ 就金泽，就金泽其实就叫做话咩日本重击星盟道咧，即、就、系、是、由呢个北名古屋，就垂直向上行。咁、其实金泽都差唔多系星盟道嘅北面嘅好北嘅地方啦，咁佢係又未話去到青森啊嗰啲咁近北，即係唔係話去到，咁但係都叫做即係星夢道，星夢道嘅盡頭咯，可以咁講，即係喺都佢又唔係去到咁你青森啊嗰陣又叫關東啦，佢可以叫話關西或者叫關西至到日本中部，即係名古屋嗰邊嘅最頂咯，係啦係啦， 咁有咁嘅特色㗎。 特色呢其實就之前你講酒啊三個都啱嘅，海鮮都啱，但原來金澤取名金澤係因為佢係日本最早喺嗰度做煉金術嘅，咁佢係 冶金，你先係 係啊，煉金即係係啦，即係做啲金嘅加工，佢又唔係有金礦喎，就冇礦喎嗰度。 金係變咗煉金術士嗰啲嘢嗰啲。 係啦，佢就係做啲金嘅加工嘢，係啦，冶金嘢啊，或者導金啊。又會做啲金嘅後期嘅化學工序， 金屬嘅 係啦，就而出名都係做金嘅，即係金屬 金屬 啦， 唔係黃金嗰啲金啊，金屬 唔係係啊，但係佢出名就係金，就係黃金冇金，咁所以咧佢嘅招牌嘅銅產咧， 唔 係 金屬， 就真係落金箔嘅，包括你一落個 JR， 因為有 JR 啦，我哋都係搭 JR， 咁其實由名古屋搭 JR 上去都講緊。如果我搭嗰架快車啦，咁係講緊四至四個零鐘咯，都要接近。 咁即係點啊？即係佢將啲金即係整落啲嘢度，係佢嘅技術。 咁佢好多名物都同金有關嘅，包括最一落 JR 站咧，就個軟雪糕上面就淋啲金箔。 哦， 咁係都唔貴嘅，嗰、那個都講緊好似800 yen 咁上下，咁啊都幾滿足嘅。不過我唔知嗰啲係咪真係咁喎，即係總之個形係閃靈靈嘅嘢。 食得多冇問題 嘅。係咯，我就驚，因為我啊買咗個咧，又係叫金澤嘅咖啡。 不過咁講，即係應該係有一可以食用嘅金箔嘅。 係啊，可能係。因為我買嗰啲金澤咖啡都唔夠限數嘅啫，百零蚊一盒。都成廿包，咁即係一包都係講緊幾蚊啫。 佢唔同周大福買嗰啲。 係啦，但係沖完出嚟，成杯個面都係金箔， 真 係即係閃靈靈喎。咁唔會俾金你啫，我估。咁可能佢有啲學你話齋食用金咯，即係佢個感覺個物質出嚟反光似有金屬感覺，但 可能佢有嗰個成分嘅，不過可能 係啦，類似咁。咁佢出名就係、是。就係、是、金箔軟雪糕、金箔嘅咩金箔咖啡，跟住就拉麵都落金箔。 哇！唔係啊， 係啊，跟住仲有好多。 俾兩塊紫菜，佢俾兩塊金箔。 係啦，係兩片喎，即係嗰啲即係唔係話得啫點點喎，係擠兩片喺嗰個叉燒隔離咁。 咁食大佬好咩口感嘅咧？食金箔， 我冇食。因為我過唔到呢個關，即係佢幅嘢好大啊， 怕咗。 佢唔係一點點啊，佢係成幅，兩幅咁樣我真係驚成啪嘢啪落口，真係重金屬啊大鑊。咁我冇食。 唔係，如果佢俾咗你食，應該食得嘅。 係叫佢係嘅，因為我擔憂啫。咁亦都有金箔啤酒，即係啤酒上面都有滲啲金粉，你金粉呢個係。系啦， 咁啊真系唔知道， 佢都幾癲嘅， 係咁樣。 咁出嚟就都變咗個感覺，佢好多土產啊，同埋就如果買手信就好多，譬如朱古力咧，上面有金箔啊，咁啊常見啦。曲奇餅上面有金箔啊，最誇張咧就係買俾我老婆就係嗰啲面膜啊，金箔面膜，即係佢一塊面膜就成貼咗上去咧 ，CP 三十咁樣嘅，即係。 咁其實有咩益處咧？對敷面， 佢啊一諗嘢英文咁樣啦，好似話 夠用啊， 係啦，好似又話咩俾咗啲礦物質咁樣，即係比出面啊更美白咁樣嗰類嘢咁樣，又唔知點咁，係類似咁樣，都唔平噶，嗰塊嘢差唔多一塊嗰啲金箔，如果佢有隻全金嘅，即係笠咗上去成個 CP 三十咁嘅，咁如果唔係咧？如果唔係咧，就一點點金，咁咧成塊嗰個差唔多四千幾 yen 咯，即係差唔多幾百蚊一塊，係、啊面 mask 喎，係啊，咁你 金喎、啊、大佬， 係啦、啊，過癮咁個 gimmick， 係啦，呢、這個就個特色。咁、至於咧，我落到去咧，其實佢個地標就係嗰個金澤嘅 JR 車站啦，其實佢個城市好細嘅啫，但係個城市細咧，開頭我以為都冇乜高樓大廈，咁都唔係。 因為咧喺 JR 站隔離就有等商場六層樓高嘅啫，但係已經頂樓有戲院。咁我原意因為嗰晚我係最叫冇，因為我哋要預備第二日跑，咁嗰晚係最冇 program 嘅本身。咁我諗住係啦，最好啊，梗係睇戲啦，六七點睇到九點零，咁我瞓覺咯。咁點知去到咧，發覺就我想睇嗰套嘅日本那些年嘅翻拍版咧，就落咗畫。系啦，落咗畫，佢十月五號做都捱唔到三個禮拜，咁我估戲票房麻麻啦。咁落咗畫咧，咁其他啲嘢有，佢都有啲日本戲係上嘅，譬如嗰套推緊輪椅嗰套咧，啱啱好似都有上嘅，上個禮拜香港同步上。咁但係嗰套嗰啲好重日文，你唔知道估真係睇唔明 白。哦，咁冇字幕難啲。 係啊，冇字幕噶嘛，咁好難搞。咁你那些年我知道講乜嘛，咁我梗係睇得明啦，係咪先？我估咯。咁但係你唔知嗰啲真係唔真係搞 到個故事大概就冇所謂。 係咯，咁最後咧，我同個 friend 啊睇呢個無聲絕境。點解咧？因為我個 friend 真係未睇。咁 唔係無聲絕境，諗住冇聲，冇所謂。 係啦，咁就算有聲，佢都係講英文啫。咁佢冇字幕噶嘛，冇講英文。 佢冇吹替嘅，即係佢冇。 冇呢套冇啊，呢套冇。不過可能佢平時有啲有嘅，係平時有吹替嘅。但係呢套可能佢就係冇聲，咁我冇吹替版咁咯。咁我主要都係睇下日本人啲反應咁咯。但係就好氣氛嘅，即係日本人都係哇睇到肉緊啊，嗌曬啊咁之類咁樣。日本就啱啱上嘅啫，即係我係嗰個禮拜嘅五上，我就禮拜六到今日嘅，即係上咗第二日嘅啫。新上，係啱啱新上，係啦，你勾啲嘅啦，不過 真係比較遲嘅真 係。係啦，咁跟住就翻酒店都冇特別，咁啊到跑啦，咁啊跑咧發覺就全個組別咧，即係我哋叫海外組，都唔少香港人嘅。OK， 咁佢咧每個人咧就要攞選手包啦，有件衫啦，有條靚嘅毛巾啦，咁最正佢有本 book 有本書，即係包埋嘅喺個選手包。嗰本書入面係記載曬今屆所有參加者個名，咁喺入面咧揾到自己個名嘅，咁啊變咗個本書都叫做話有自己個紀念價值啦。咁我數過咧，香真係因為佢會分曬㗎，我哋叫海外區啦，我喺我個名度後面有埋 Hong Kong。咁有埋我本英文名 啦，定係用漢字寫？ 定英文。我哋海外就一定要入英文嘅。 International 係啦 ，international 海外就咁，但係其餘見到嗰啲選手就日本嗰啲就用翻日本名咯。咁佢日本就會連埋個出生地嘅，即係意思佢會用個譬如啊，你係大阪市咁啊，大阪市嘅近藤俊一咁樣，跟住就石川縣嘅嘟嘟嘟嘟咁啊，神奈川縣咁樣，咁所以佢個地區意識幾強。咁我望落去日本多㗎，都佔咗八九成。咁我哋海外選手呢，我數過香港其實都原來唔係相中唔少，咁我計過都有接近八二三人 吓 咁得係 香港有過百喎，咁唔少， 香港係 多 係啊，香港係第二，咁即係海外嚟嘅第二多， 圖有幾多人啊，咪過 圖圖就圖圖多，圖圖萬七啦，應該一萬七千人， 唔係啊，萬七人圖圖，哇好大型喎， 咪大型㗎大型㗎，但佢正係全馬喎，但係香港馬拉松啦，即係渣打嗰個啦，其實每次就八萬人參加咯，八萬。 我以為過千呢個好犀利添，原來。 但係八萬入面嘅全馬，可能佔咗萬零嘅啫，都係。咁大部分其實都係十 K 同埋半馬，咁但係日本咧就講到明係全馬，冇十 K 冇半馬，咁我都覺得 amazing 嘅，原來有咁多人。咁而入面咧有百幾個香港人，咁第二多咧就係台灣。第三多咧就係、是中國國內，即係上海啊、北京咁樣，佢都分咗咁死。咁蘇花海外最後好似 total 都三百零人咁上下。 有冇啲鬼佬啊？梗有啲嘅。 我咁我真係唔見喎，少見喎。 我冇鬼佬，即係全 真係冇喎，係喎，真係宏觀冇喎，又估唔到喎。但嗱，因為我哋海外咧排好後嘅，咁我唔敢講。因為佢另外都有分咩選手區嘅，即係嗰啲咧係以往跑過，已經有個平均時間，咁佢一定會偏咗你擺頭，因為咧佢因為萬七人啊嘛，佢喺一條街咧，佢會分曬一磚磚正方形嘅，即係好似有曬，但佢管理得好好嘅，管曬譬如可能有一千人就擠喺呢個正方形，咁然後就有嘢攔住，有啲紅白帶攔住咗，咁但係咧第一格咧 ，boot 咁樣就跑啦。咁就跑囉，佢清晒嗰一格就到第二格跑囉。咁到我哋大會時間就八點四十分準時開跑。到我嗰格喐呢已經九點二㗎。 哦。 係啦。 咁係啦，你諗下啦，個疏導嘅人 睇唔到其他嗰啲， 係啦，所以如果有鬼佬喺前面，我睇唔到。咁加上佢哋又早翻啦，即係佢哋可能 有 啲早翻，咁我好晏翻噶嘛，咁所以我更加睇唔到咁解，可能有嘅。系啦， 但个表度唔系应该睇到咩有人名？ 哦，咁系啊，咁可能 话翻即刻 即刻 表名嗰啲 啦。咁特别就香港咧最过瘾咧，我喺入边揾到林海峰 吓 得唔得？其实林海峰有去嘅， 系啊， 因为我后屘睇翻佢个微Facebook 咧，佢有登自己个时间。 哦， 林海峰系跑完全程嘅，系啦咁样。咁呢样小插曲 啦， 讲下见唔到。后尾我都见唔到，我唔知喺边，但佢照计喺我哋个心嘅，照计，即系因为海外喺晒后边嘅，系啦，但系我见到。 但系你讲嗰度都讲紧个百人啊， 三百几咯， 三百几咁咪咯。 不过佢可能好低调咧，可能着晒衫又黑晒眼镜，你见唔到， 即系冇， 系啊， 咁又冇专登揾， 系啊，唔觉噶嘛，开头唔知噶嘛，因为佢后期系俾佢个 Facebook 登咗个时间。有人 send 即刻 WhatsApp 俾我，因為我有啲 friend 知我今集嘛，咁我睇到發覺嚇、啊、林九，跟住後屘睇翻嗰本嘢先知，真係林海峰個全名咁樣，係啦，咁啊照計唔會錯啦，咁樣咯。好，咁啊講下條路咧，其實就又唔係想象中咁辛苦嘅，因為佢都適當嘅，佢個路面闊啦，亦都有支援啦，又唔係好上高落低嘅。咁又佢又會一路打住個一個框，佢又唔係純圓形跑嘅，即係會有啲中環交錯啦，八字形咁樣，咁總之兜勻成個金閘市中心。咁中間就係會去咗個地標，就係、是、嗰個JR 站。咁佢有個地標，因為出咗嚟咧，佢有兩嚿好大嘅木，咁啊灌咗有個金閘咁樣兩個菱形嘅，咁樣個咁嘅地標啦。咁佢就圍咗個JR站，再兜咗之後就上咗去山區。咁山區最高點都講緊68米嘅啫，其實唔高嘅，即係唔好話山啦，即係叫做高咗嘅地方。咁然後就再轉上高速公路，咁高速公路就會穿隧道，穿啲山洞嘅啫，即係當然車路嘅山洞，但佢俾咗我哋跑啦，跟住再迂迂迴迴咁樣。咁我都係知一半啫，點解呢？咁就因為我跑到去第20000米呢，就我唔趕唔切去個站，因為呢，佢每站佢每個 checkpoint 都有時間嘅。咁佢預咗你，譬如一開波呢，譬如頭由起點去到，譬如假設啦，10000米就最遲都係假設啦，最遲係1:03。咁你遲嗰個鐘頭零三個字去到呢，佢就截咗你，咁你就坐旅遊巴返去終點啦。 哦，即係 冇得跑嘅。 哦，咁樣即係唔係跑到你自己話放棄，淨係 唔係嘅，因為佢要一站站咁樣鬆返條路啊。咁當然佢合理嘅時間。因為根據國際賽例咧，就話馬拉松最長就8小時咯，8小時內完成到都照佢合理咯呢、這個時間。咁佢就所以一路咁佢唔會話所有站都係8小時先生噶嘛。咁因為佢預你頭嗰一晚咁照計好快過啦。咁啊你我一晚你過嘅1小時都唔得，咁我定2位嚟，你都唔掂噶啦。咁啊截咗你。咁佢有啲指標嘅，亦都係公開公正嘅，喺一早你個 leaflet 度寫曬㗎啦，咁你自己要自己搣個 target 囉。咁我總之我搣到18000之後，最後嗰2000我都估到自己唔得㗎啦，因為我過18000嗰下剩返2分鐘嘅啫，咁就緊緊過到，咁、我都攰嚟嗰陣時，咁就已經變咗都唔，我覺得唔叫跑啦，即係叫做 jogging 咁嘅啫，當孤單咁樣，跟住慢慢同個 friend 吹住水鬆埋咁樣，跟住 keep 翻去到，咁最後就坐旅遊巴，咁然後就直接去終點咁樣，我個情況就咁。咁但係4個 friend 去咧，3個 friend 都係坐旅遊巴，我有一個 friend 成功攞牌嘅，佢係完成賽事嘅，就最後跑咗6:09。系啦，咁都算叫最尾嗰班，但係成功完成到，咁我哋都 即係完成到都有個牌嘅， 完成到有牌，同埋最正嘅，估佢唔到喎。佢咧其實我哋上旅遊巴，我諗住咧，如果渣打咧，以往香港嗰啲咧，咁我可以咧扎架衣咁樣自己行過去終點照攞啊嘛個牌。其實香港得嘅，不嬲得嘅，其實不嬲，因為佢成個系統係你邊個行埋去就攞到個牌。佢唔會再收嘢啲乜嘢或者對你啲乜嘢，咁但係日本就唔同。第一呢，日本就成個程序呢係好嚴謹嘅，咁你睇到佢哋做嘢好公正，咁啲嘢呢都你好難可以行到埋去嘅，即係你可以唔可以反方向咁樣插入去，咁唔計呢個地理環境啦，我哋上咗旅遊巴嘅人呢都要收咗個晶片嘅，變咗我冇咗晶片，咁我攞完冇啦。咁三來呢，原來去日本做到呢，佢就比渣打馬拉松仲勁，即係渣打馬拉松呢都係事後 上網睇翻自己嘅成績。OK， 咁但係佢就做到咧，嗰頭交證片，嗰頭就印證書，將證書有你中英文全名，兼有埋你個編號啦，最正佢有曬你佢應該有18個 point 嘅最後，即係平均拉勻咗18個 point 嘅每站時間，同埋最後終極個時間，咁就變咗成張證書印埋就攞埋走嘅嗰日即時，咁就仲要做到個物流係你嗰頭一跑完就攞毛巾，跟住就食香蕉，飲熱量嘢飲，跟住攞個牌，再行埋去嗰度擠低晶片，再行前多100米攞證書，已經印出嚟。 嗯， 即係佢玩到咁好有系統咁樣。 你唔 係 話嗰啲整俾你食嗰啲有啲咩話？有嗰啲 正嘢 大福餅嘅。 是乜都有，咁呢因為金澤馬拉松呢就出曬名，原來就話叫佢馬拉松得嚟呢係似一個好開心嘅 carnival。 你食先。 咁係啦，亦都係佢標榜呢喺馬拉松入面佢就以叫做越一開頭又冇嘢食嘅，但之後就越嚟越密，就引你去到啲 point。咁我自己食到4個 point 啫，咁就因為我去到20000就完啦。咁我啲 friend 一路食落去啦。咁有啲咩呢好正啊？有串燒啦，有個大福啦，有個嗰啲叫做佢搵啲海好啲白飯魚撈咗啲魚，佢打爛咗啲魚肉，咁啊叫撒咗出嚟一條條，減少啲豉油啊，幾過癮嘅。跟住跨到呢之後，我又食咗幾樣啫。跟住就有曲奇餅啦，緊啦，跟住就叫金澤曲奇餅啊，跟住我個 friend 就去到25000咧，就有呢、這個金澤咖喱，咁樣就好出名嘅，就淋啲咖喱，真係去到有個飯團就飲啲咖喱食咯。咁跟住30000先誇張，30000就成碗拉麵。不過就唔係一碗，應該半碗都估。 中間冇廁所啊，食咁多嘢。 咁啊，唔係廁所做足。乜都有嘅，佢周圍咁樣成個配套都完善過香港馬拉松好多。佢全條路都係捉 咁我就算食嗰啲去廁所嘅，大佬 係你廁所有周圍都有嘅，即係周圍都成日會有曬指示。咁但係你自己如果去咗洗手間，咁你慢咗咯。即係呢啲 係咁 嘅法啦。 係 啦， 係咪沙？ 咁另外水啊、香蕉啊、朱古力嗰啲啊，好足嘅，即係抌蕉油嗰啲唔定義為嘢食嘅，即係嗰啲佢定義為補給嘅啫。嘢食就另外佢會整到靚咗，有人會打曬鼓咁樣嘅，跟住啲人好多會衝到埋去，直情就停咗喺度食嘅。食完然後影相，跟住再跑咁樣嘅，咁嗰啲通常都唔即係叫做求完成，又唔係話求時間。 咁我想問，咁參加費係幾多錢嘅咧？ 我咁啊唔平噶，我最後海外報名加埋碌卡，要700多元咯，港紙一個。 咁如果當地咧？ 當地啊，咁我估應該我哋貴咗100多元嘅，我記得，因為 可能都係3萬，咁即係七萬，即係600元， 600元可能， 即係唔會有人話，如果係貪有嘢食走去跑嘅。 咁， 因為你講到話，我都想走去試下喎，係咪先？ 咁應該唔會啊。 完成一 咁，但 係 正就去最後終點咧，就有兩個制度嘅，就人人都有一個受氣燒，即係就但係就唔係話。成個煲咁誇張啦，總之佢畢咗碗壽喜燒，有啲丸啦，壽喜燒啊，即係啲甜豉油嗰啲火鍋，但就因為其實現場你問我都凍嘅，其實嗰日因為我哋好早跑，我哋8點幾跑，其實之前7點幾過去擺行李，其實成個環境都凍嘅。咁因為日本嗰剎那都温差大嘅，咁嗰個金澤咧就5度至15度咯，咁所以每朝早係啊，我哋要著 chest suit 嘅其實，咁一路跑嚟除衫嘅其實。即係跑到咁上下，你發覺熱啊嘛，又要除咗件 T 恤咁。咁之後就有個壽喜燒，就滾住有啲魚肉啊，有啲紫菜啊，又冧咗個肉丸咁樣咯。咁我都 OK 嘅，即係喺終點度再食呢碗嘢咁樣。跟住然後就仲有啲嘢食嘅，咁跟住 kick 啦啦。咁正啊正在咧，佢搞咗 carnival 除咗嘢食咧，佢係入邊係好多真係當地嘅市民，佢會定義呢個活動係令到佢呢、這個。地方咧成為旅遊嘅一個景點，亦都為佢個城市爭取咗好多外邊來嘅人，即係唔係只我哋嘅。嗰一日咧，啲酒店係 book 到爆曬，又而且係貴嘅。咁唔係只我哋嘅，包括就你，譬如你住，譬如當東京，咁佢中意跑拉咩馬拉松咪過嚟金澤咯。咁佢唔會嗰日先過嚟㗎嘛，咁佢一定係早一日，咁就變咗就振興到嗰一晚就會 book 酒店。 咁 你跑完 除咗你哋之外 book 爆係，即係啲人係。 爆曬啊！ 好嘅人咧，第二啲人嚟睇。 第二啲人咯，唔係咁，我估睇一定有嘅。咁同埋可能 你跑都未必一個跑，可能一個跑就撚一家人嚟啦。咁另外，譬如喺第二度地方嘅，譬如喺九州啊，或者四國啊，我見到有啲，譬如清心縣啊、福島縣都有。咁嗰啲一定係要租酒店，佢冇可能嗰日先車遊到噶嘛。咁所以變咗佢對佢嚟嘅係大旺咗黃金日嘅，係啦。咁所以咧，當地嗰啲居民咧又好鬼支持嘅。咁佢真係做到咧因為全馬就42,800米15公里，但實情咧，我睇呢隻標最後，我個 friend 話跑44嘅，即係我哋佢呢個今集馬場係多少少，多2000幾米嘅應該。咁咧，總之44公里，佢可以做到咧，任何成條賽道，任何情況，2米內都一定有個工作人員或者村民喺度同你打氣。 2米好近嘅啫，都 系 高 兩，所以成條路基本上44公里兩邊啊都係企滿人嘅。 哇！咁啊真係人哋係夾道歡迎你哋。 係啦，哇！所以好鬼好氣氛。咁啊，同埋佢哋嗰啲當地人咧，唔係即係當然正常，好多去到再遠啲，可能都得啲村民喺度揮手啊咁之類。咁但係咧，之前咧做曬嘢喎，好多係盛裝喎。着曬傳統日本服啦，跟住會有啲打曬太鼓啦，跟住有啲咧係捧曬嗰個，即係好似嗰啲神嗰啲叫咩？係咪叫神祭神典啊？啲祭典嗰啲， 個挺托嚟啊嘛， 係啦，成個挺托嚟，喺度成班喺度嗌酷酷咁樣，跟住咧另外就有扎藝妓喎，即係會變做藝妓茶白曬喺度咁樣歡迎你，叫你間不爹間不爹咁樣。跟住仲有扎小學生就會可能著曬齊服揸啲旗係咁叫你間不爹咁樣，都不至於呢啲就基本都鋪滿曬啦。最正仲有好多 coser， 得 哦， 真心 cos 嗱，估唔到啊！跑馬拉松都有人 cos 嘅，包括咩呢？我見到有人 cos 蜘蛛俠，佢真係成套蜘蛛俠笠住，佢仲要喺我前面嘅啫，即係意思佢喺我海外組咯，佢喺我前兩組咯，咁我估都係唔係當地人嚟嘅。 即係你意思佢係？着住咁嚟 跑，佢跑走，系啊跑， 哇咁好辛苦，着住蜘蛛侠装跑， 系啊，大佬着住蜘蛛侠笠住个口喎，直头口罩训练喎，全程带跑到啊，佢完成到噶，我见到佢去终点，咁我见到蜘蛛侠啦，我见到有大黄蜂，成件搵啲纸砌咗个大黄蜂， 点跑啊， 真系变形金刚笠住嘅，系啦，咁都唔 amazing， 最 amazing 咧，估唔到啊！有人而家呢刻仲 cos 阿林，即係意思山天女福星 啊林。福星啊， 但我又真係唔知點解無端端會 cos 阿林。後屘我問咧，因為我坐咗喺個終點吹水咧，同啲日本人咁嘅簡單英語，原來今年係山天女福星咩40周 年。係啊，係。 係啦，咁啊，所以有啲搞作嘅。 啊，同埋呢個山天女福星喺日本從來冇跌過嘅。 係啊。即系啲女会 cos 咯， 系识啊，后生仔都识得呢一个人物嘅， 系哦， 系香港咪识啊，香港 性感噶，即系 cos 识个女仔都有翻上下身材啊，咁都 OK 噶，照跑喎，即系坦白讲， 佢真系跑噶， 跑噶得噶得噶，跑 喺度打气嗰啲系跑， 系啊，唔系噶，即系运动型噶，不过就戴咗个假发咯，即系又系着到豹纹，豹纹 身好噶咩，着到咁样跑， 系啊，好坚啊，好有心 啊，大佬，嗰个大黄蜂识唔识变车噶，大佬跑啊， 唔识，但系就。真係成身紙嘅，不過笠埋個頭，好有客 車先咁啊！ 係啦，跟住咧，最估唔到有人 cos 呢個咩喎？飛天紅豬俠喎！喂，大佬勾即係照計，我唔好話勾啦，即係都無厘頭嘅，係咪先？ 日本咧冇話勾嘅， 係啦，我就發覺呢樣嘢 冇呢樣嘢，人哋要 in 又可以 in 過嚟，人哋要嗰啲老牌嘅，因為佢嗰啲唔係話係啲。唔出名嗰啲嘢嘛，其實係出名嘅不嬲都。 冇錯冇錯。 嗱，咁佢有冇帶埋個豬頭啊？ 有， 真係有。 同埋笠埋嗰個電即係嗰個飛機嗰、那個嗰、那個護目鏡啦，成、 啊、 身皮喎、 啊， 成身皮喎、啊，即係好似飛機。 咁啊熱到死，生熱底大佬。 啊，使唔使啊？我心諗佢真係咁跑啊，仲要跑到㗎都係啊，唔係差㗎。 冇高達。 咁啊冇機械人啊少啲嘅，係我見過大黃蜂差啲啫。但係其餘，譬如你話而家 hit 嗰啲咧。譬如嗰啲咩《我的英雄學院》啊， 全部都有， 跟住係一定有火影啊，或者上劍咪破面咯，同埋即係死神啊嗰啲咯，係啊，笠件衫，簡單單笠個面罩啲係大量㗎啦， 嗰啲 係啦，嗰啲我唔講啦，已經多到咁 普通啦， 係啦，咁啊變咗 coser 有啦，加上哇側邊好多股喎， 佢每一站、嗯、即係每一個 checkpoint 都會有啲太古咧、 嗯， 真係會揾咗一扎人係咁響，係咁敲咯，咁樣拱拱聲咁樣好鬼振奮士氣嘅， 大佬。 總之整體氣氛靚，環境好，咁加上我哋其實跑到上山咧，開始我哋見到少少楓葉嘅，即係都有少少，係、哦、啊。但其實我哋就叫做都仲暖，當地人話。嗯照計，如果再晏，過多一兩個禮拜凍咧，就會紅啦。 紅曬。 咁而家未紅，咁啊有啲啡啡黃黃咁樣少少咯。所以我定義為追唔到嘅，即係今次我哋呢條 trip 追唔到楓葉嘅，我哋嗰個位。咁咁啊時間就早得滯啦，係啦，十月尾嘅。 咁啊睇真係睇啲天氣啫，可能。 係啦，睇天氣啊。 就係咁啦。 咁跟住就跑完就再去個會場就大啦，又會有趕時間啦，跟住又會俾有啲大 backdrop 俾你影相啦。咁兼仲有個好大嘅地方俾你買嘢食。咁因為咧佢哋個態度咧就唔似香港馬拉松，佢就恨不得你啲選手一搞掂咧攞行李就嗱臨趕你走，你又翻屋企離開會場，因為冇位，驚你逼得滯，驚靠 control。但係人哋日本咧，佢就中意 cap 你喺依度，咁 cap 咗站喺度咧有好處喎。佢有啲位咧係我嚟落廣告， 係 即係佢應該收到嗰啲客户擺廣告位嘅。 你真係叫啊香港嗰啲人咧去學下啲嘢。 係啦，咁人哋有呢啲，咁嗰啲嘢梗係同拍有關啦，佢唔會埋頭賣套電影咩？係啦，咁又會啊會賣一啲，譬如咩健康手帶啊，跟住又會賣，譬如賣個波鞋啦，常見，跟住又會譬如嗰啲啊營養飲品啦。 咁 shopping 完我咪仲稱埋啲嘢點樣繼續行咧？ 唔係，呢、這個係完咗，去到終點。 完咗啦。 終點後佢有好多個 station 嘅空曠嘅位置， 嗯、 都擺靚咗啲攤位啊，有啲 proof 啊，或者有啲 backdrop 啊，有啲宣傳嘢。咁總之佢個目標就好似 Carnival 咁養咗扎人，咁啲好多人都係喺個終點度等咯，因為可能你翻咗嚟，或者你坐旅遊巴翻嚟，咁你都要等埋隊友。咁變咗就好似好有氣氛，又會傾偈啊、吹水啊、影相、backdrop， 咁你好多嘢食嘅。你就俾錢買嘅，咁、 嗯、 又有串燒啊，又有火鍋，又有拉麵，又有咩炸雞髀，又壽司， 大城市咯。 係啦，那個感覺又好似嗰啲叫咩掣啊，即係嗰啲叫咩花掣，係啦。咁你就鋪曬地下，好多人坐喺地下，又自己會野餐咁樣，嗰種感覺，又等啲人嚟到啊拍手掌，咁有啲人啊揾到個 friend 又吹水，咁哇整體好好好感覺。咁呢個係我 amazing 都可以吹水啊，唔好話 friend。 係啊，我都係咁啊，三唔識七，咁講下講下就得噶咯。係啊 ，OK， 所以抵嘅，同埋就真係係啊，一生人啊玩一次咯。你叫佢再玩我係好辛苦啊。咁收翻我都跑唔曬啊，坦白講係啊。 咁 但係 又唔 係呢個參與 OK 嘅， 要跑曬嘅係咯。咁其實跑咗幾多成到啊？嗰度即係等於 一半接近，其實冇一半咯，因為半馬就22 km。我就跑到20就已經刪咗閘，就上咗200。 好 嘅。咁最後喺起點終點唔同位嘅，咁佢終點就會去咗個叫西區咩公園，咁、都靚嘅公園，即係綠草如茵嗰啲公園嚟嘅。咁再有啲體育館，咁有個運動場，咁佢哋最後就會穿過咗人群，就入咗運動場，就跑200米做衝線咁樣，咁有個拱氣球拱門，跟住然後就去攞香蕉啊，攞朱古力啊咁之類，咁攞獎牌啊咁之類，係啊，咁、那個牌都靚嘅，那個牌係用咗佢金澤個地標，翹咗個符號出嚟咯， 嗯， 係啊，幾靚嘅，係啊，咁樣，咁就咁啦。 哦，咁日本啲嘢入唔會唔靚嘅， 啲電單冇得 好好冇得輸，係咯，人哋普普通通嗰樣嘢都有個碌嘅。 冇錯， 好着重嘅人 哋， 哇、哦，真係好好大喎！呢個見聞真係 冇錯喎。咁我頭尾去咗三日咯，咁我食埋魚生啊。 拍條片嚟睇下咧，準唔準拍？唔準拍。 有嘅有拍㗎，但係就因為我始終都我跑步嗰下，我帶咗個你當嗰啲叫咩啊？嗰啲鏡頭仔嗰啲 cam 咧，即係嗰啲水管仔，咁、我都有集 咧。之後如果有啊 ，send 啊，有係咯，有啊，擺上 group 啦，俾你感受下條路咯、 啊。哦，都好正咁聽，我覺得好正。 冇錯， 呢個係唔同嘅旅行嘅，即係你平時旅遊唔會係咁樣咯，亦都唔會有咁嘅經驗啦。 冇錯。 哦，呢個好特別，同埋金澤我諗即係一般人少啲。 灰 色。系啊，同埋你问我 认真听过呢个名，我真系都唔好清楚嘅。 系啊， 原来 系你唔系有 金色噶，我真系唔冇真 系。系啊，玩金咯，即系你唔系有呢啲 event 咧，你啊正常啊好少会去嘅，因为你数星唔数都唔会数到去金泽嘅。 平时唔会 系啊， 无端端去系啊。 系啊，唔会无端端去嘅，咁所以就要借啲椅咁啊，搞一个咁样嘅 event 咁啊，大家就 咁。所以咪对佢个真嚟讲，都系佢都当一件大事啦。 冇错。 系啊。 好、 最紧要就是市民都响应啊！你知有时搞呢啲嘢，政府搞啫。你知香港啊，市民唔响应噶。诶、欸，乜搞乜、啊、阻住晒咁啊，系咪？诶、欸，封晒路，顶咁样系，即系嗰啲咧。 啊， 即系你搞一次，咪即系占中。 系。 系嘛？我理得你系占中啊，定政府封路搞活动，咪一样对佢嚟讲阻住搵食。 系。 系嘛？唔系、啊，人哋睇到呢个先系生意机会啊嘛。同埋的確可能人哋真係 benefit 到市民嗰啲生意，你香港唔係嘛？你搞親啲嘢關我哋咩事咧？即有咩 benefit 到我哋？你搞啲咩幾多人足球或者搞啲咩咁咪你搞嘅啫，咁你最多咪有啲酒店咯，即嗰啲旅遊業嗰啲得咯，咁你對一般市民其實你真係冇咩幫助。係咯，即其實如果做得好咧，就應該係大家都有得到嗰個好處，同埋係大家都會，即係你知啦，香港係好似唔准你自己賣嗰啲紀念品㗎嘛。係。即係人哋就唔係啦，人哋搞踢波啊，搞乜嘢，係好多人都可以自己搞啲紀念品，咁賣下俾啲遊客係有啲咁嘅嘢㗎喎。 係。 咁但係你香港絕對冇啦，你無牌小販呢，如果你做咁樣做。係。咁其實有咩 benefit 到啲一般嘅市民呢？都 benefit 唔到，咁所以梗係唔響應你啦，係咯，係啊，咁所以冇啊，呢啲真係同埋真係咪咁 open 嚟到啲人會同啲嚟嘅人去傾偈，呢個都唔係咁。 唉，真係啊，真係冇，香港肯定冇。 難啲咯。 係啊。 問路都冇嘅啲人會想答你，係一般，唔係個個都係咁，即係少少啲會啊。咁你日本就唔係咁，日本平時啲人都唔係好。就算你東京啊，你問路都唔係話好多人會即係會答你㗎，都你都要問多幾個。咁但係可能呢一個 event 就唔同啦，佢預咗係歡迎好多外國嘅人啦。咁同埋可能你話一齊跑嗰啲人就更加可以傾偈啦。 係冇錯。 有冇靚女啊？ 都有青春咯，又喎你話好索嘅就見唔到， 即係有 咁，但係好多都好young啊，又或者係啲係啊啲你知腳位嗰啲咧，即係你知跑褲啊好短噶嘛，咁嗰啲咯，即係睇腳嗰啲 OK 咯，係啊， 都 OK 㗎，啲好粗啊，大佬啲日本妹， 唔係㗎，真係唔係喎，因為佢跑長跑都難 做，嗰啲係直情係靚腳喎，係嘛？ 係啊 ，OK 㗎 ，slim 即係好 slim 咁咯，係啊 ，OK 喎。抄嗰啲牌翻嚟冇啊？ 冇， 抄啊都话 沟通唔到， 抄咗都话冇啊，冇留话有。沟通唔到，因为佢嗰啲即系净系识讲日文。 系哦，好多都系，如果当地日本人就都去到金沙就少啲。 咁 啊 系， 系啊，即系完全识英文好问，系系。 即系东京先系会好少少啫， 或者旅游区咯，系我哋大阪旅游区都 OK， 但你去到金泽就真系会咩啦，系啦系啦，难啲啦，即系啦。 咁啊，写汉字得唔得？我都好中意用呢个方法噶， 系嘛？点啊？ 写汉字咯，咁佢识睇。 哦，系啊，不过其实而家因为有 Google 咧，而家 Google 翻译可以直接语音翻译噶，所以而家好方便噶，又可以影相， 成日译错晒一。 咁但系有个谱啊， 即系话，如果佢个列错，你都唔知嗰个第二句嘢，咁 变咗。但系有个谱啊 ，OK 嘅 ，OK 嘅，而家 Google 都 OK 嘅， 即系约数佢会估到咯。即系虽然可能有啲 grammar 上会捞乱咗，但系佢起码知你做乜问乜，哦，原来咁样咁 知 啊，系啊，沟通到咁知，咁啊变咗我录佢即刻知我录，我录 出嚟啊，定系净有语音噶？ 打又得，语音又得，影相都得，而家系啊，所以好方便。 咩意思啊？ 影相就譬如你有扎日文字啊，一扎 menu 冇图画，你一影相就咁 highlight， 佢会亦帮你做中文， 或者中文咁样。 系啊系啊，中文或者英文系啊。咁变咗有啲一扎你完全唔知咩嚟，你起码知道佢系牛啊、猪啊定鸡咁样咯。即系起码可能唔咁精准，但你起码知道原来我呢啲猪嚟嘅，或者 佢好多嘢未必有写汉字，的确系。 冇错。 就算你有寫漢字啊，你有時你都未必知係咩嚟㗎啦，係咪先？即係你唔知嘅，咁你知唔知玉子係咩？即係我意思咧，如果你冇去過日本，咁你唔會知係雞蛋嚟㗎嘛？係 蛋嚟喎，係啊。 你點會知？咁你 唔係嗰時最以前啊，好耐之前啊，我去食咩嗰個咩親子丼，我哋我初唔知係咩嚟。 明白。 我初唔知咩，不過佢係咁嘅解釋，我話冇啊，算試下啦，唔使解釋，解釋唔到嘅。佢解釋好耐咁冇啊，其實將啲咪將即係其實即係雞同雞蛋煮埋一齊。 啊， 係 啊，煮埋一齊嘅 係。即係雞同雞親子啊。係 親子。 你攞只雞同啲蛋煮埋一齊，咪親子當，其實幾變態嘅呢個字。即係人哋一家一鍋熟咁解。咁其實你去過咁你咪知咯，係咪先？咁但係我去過真係有時啱曬頭喎，即係就算寫漢字，你未必明嘅咩嚟嘅。係。係咯，咁可能都的確需要有個翻譯嘅翻譯機嘅。咁今次冇啲識日文嘅朋友一齊啊？ 冇啊，即係四個都係香港去嘅就係啊，即係水就水咯，大家 冇咁方便啦。係啦，如果有個可以識睇日文咁就溝通上好啲啦。 係啊，溝通好啲，唔介咁。 溝通下啲女。系啦，可以。好，咁除咗去咗呢度之外，就唔止喎。 跟住我就翻嚟啦，翻嚟咧，我大阪基本去咩電電街啊，買下啲玩具嗰啲啊，即係正常啦，冇乜特別。咁反而我就特別就去咗去廣德切，因為佢九月中咧就啱啱開，咁啊咁啱講到喎。咁就叫 VR Lawson Osaka， 咁即係 又 係 玩 我玩新宿嗰個 VR 佬。成組嘢，其實同一間公司嘅。 唔同咧，有冇嘢唔同咧？ 有嘢唔同，咁佢個今次佢就擺咗喺邊咧？就以往大梅田，即係大阪站啦，有個叫 Hip Five 一個商場，紅色上面最出名有個摩天輪嘅，有冇印象？ 哦，有啲。係 啦，喺梅田地標啦。咁嗰個叫 Hip Five， 咁佢就喺嗰個摩天輪嘅摩天輪個入口啊七樓，咁呢個 VR Zone就喺八樓，其實就八樓就俾錢。入到去八樓得幾樣嘢玩嘅啫，之後就會上九樓。咁其實九樓就全層 ，OK。咁佢就個入邊直頭同新宿差唔多接近，個裝修都一模一樣嘅。不過因為而家拖開咗八樓九樓啦，咁啊即係嚴格講個佔地就細過新宿。咁但係 game 嘅 number 就一樣喎，咁都係14個 game 啊，而入邊咧10個都係一模一樣嘅，即係意思咧。有啲基本啲，譬如激流啊，咩釣魚啊，即系 VR 喺空中行木板啊， 即玩翻同一樣嘢。 係啦，其實一模一樣，連個 game 個外形嗰啲全部一樣嘅，咁所以同新宿冇分別。咁但係咧，梗係嚟到啊，有啲新嘢啦。咁我哋玩就玩咗四樣嘢，咁四樣嘢我都喺上次新宿未玩過嘅。咁先講就係最特別嘅，就係上次我哋玩咗有個叫做。工學機動隊就射槍㗎嘛。咁嗰個呢係因為呢不嬲佢有14個 game， 咁但係有一個叫喺 Arena 入面嘅 game 呢就要你另外入到去再畀錢嘅。咁我哋工學機動隊都係要另外再畀唔知3800 yen， 就要 mark 個時間。咁半小時一節一節 shoot， 好似四個打四個就 shoot 八個人嘅啫，咁冇啦。咁所以你一入到去呢你又要先 reserve 咗自己呢個 game 先。咁今次呢個 game 呢就唔係公共機動隊啦，今次係勇者鬥惡龍話嘛 ,Dragon Quest, 關啦四個唔打四，即係四個打電腦，每次每節四個人嘅啫，四個人自己放添，咁我哋咁啱四個 friend 嘛，必曬。 唔係一隊人打你一隊人。 係啦，唔係對戰，就直頭打電腦。咁呢四個呢自己一添啦，咁啊四個有得揀喎，揀角色喎，兩個戰士，就一個係法師 ,ok? 一個係僧侶。 如果唔夠人，有啲日本妹同你一齊做。 會係啊，會入㗎嘛，今次因為我夠人。咁我 應該你真係話我唔識佢啊咁啊嘛， 係啊，我享受唔到日本妹今次，咁啊，係啊，咁啊，都 OK 嘅，嗰啲好癮嘅，因為佢嗰啲即係同你負責做嗰啲工作人員都癮，同埋佢都知係旅遊區啦，佢揾到啲可能當地嗰啲都講到下英文嘅，係 OK 嘅 OK 嘅。即係都好脆啊 ，OK， 你睇啲 OK， 一定唔一定。 即刻話佢四個唔識嘅咁。係 啊， 一人玩一次咯。 但係咁樣分開咪變咗你斷咗 啊？ 半個鐘啊，好冇人嘅嘛，係啊， 唔係唔好玩嘅，四個 friend 都 四個棍。咁四個棍喎，嗱，戰士係咩咧？上次就我啊揸支槍噶嘛。係 啊。 咁今次咧係會隻左手笠一嚿嘢，其實嗰嚿嘢就係個盾嚟嘅。 個盾 得唔得？咁另外隻手又揸住一嚿嘢，咁啊正常木棒啦，其實就去到 VR 就係把劍。 把劍啦。 OK， 咁我戰士係可以揾盾牌擋嘢，同埋揾劍劈嘢。OK， 冇第二啲二能。咁但係之後就兩個戰士啊，一 team 人啦，跟住有一個僧侶，咁有一個巫師，即係法師啦。咁先講法師，法師咧就大鑊啦，冇盾牌， 乜都冇，佢冇防守能力嘅，是但有啲怪，佢有啲 斯 內姆， 佢揸住咩？ 喺啱啊，佢就是但有個斯內姆抌啲嘢過嚟，都死嘅，咁所以咧，佢要靠我哋幫佢保護嘅。咁、佢就借得之法杖 ，OK？ 咁、那個啟動仲過癮，佢一定要舉高左手，然後你喺你個視點咧，你會多咗三個魔法陣。咁你就揾右手揸住嗰嚿嘢咧，咁其實喺 VR 狀態就有啲法杖，掂每個圈咧就出唔同魔法。 嗯、 OK， 咁啊三個魔法就有咩風系啊、火系啊，同埋個結冰。咁你可以 現實俾佢揸住支咩咧？ 一嚿嘢咯，一嚿一嚿。 哦，即唔係一碌，唔係真係有成支。 啊，唔係，即唔係一比一大細嘅，因為掂都好唔會嘅。如果唔係你好重啊，你好辛苦。佢有一嚿即係塑膠嘅嘢輕嘅。咁但係揸實佢 detect 到咁樣咯，咁樣係啦。咁跟住真女啊特別啲，真女咧就佢都冇盾牌，不過真女咧佢係有一招魔法，不過近距離魔法。咁但係有一招補隊員嘅血，同埋有一招咧，當我哋會死噶嘛，我哋成日中俾史內姆或者俾啲火球打兩下就死啦。咁死咗咧，我哋會變咗鬼魂，企咗喺原位唔得嘅。咁就要靠真女去復活， 即係佢係補給嘅角色啦。 冇錯，咁但係真女又係冇盾牌，又係要揾一個戰士護航擋住佢。若然佢死咗，我哋就再冇補給，再冇復活， 死 再我哋全部死曬，全隊就贏到就提早收工。咁啊，梗係唔開心啦！我哋希望梗係玩足半個鐘啦。咁啊，嗱，講解著衫都三四個字啦。咁啊，最後玩其實十分鐘嘅啫。 咁今次有冇背包咧？ 有一模一樣，一樣其實系統一樣嘅。 咁佢有咩理由？啲咩背包咧？ 硬件系統全部一樣，不過就我唔係揸槍，就揸咗幾嚿嘢咁解啫。 即係佢冇解釋嘅，點解要孭住個嘢？ 咪因為你 VR 要行啊嘛，你咪孭個電 腦啊，因為你上次係科幻噶嘛，咁你孭住個嘢唔出奇啊。 哦，咁我冇啊，唔係啊，咁你喺 VR 狀態你冇咩嘢，你、 哦、 你覺得 解啦，總之 係冇得解㗎，你自己固體孭住咯，但係喺個畫面度睇唔到嘅。 VR 狀態冇報告。 係啊 ，VR 狀態睇唔到嘅。咁、 okay、 我哋著咗盔甲咯，如果戰士就咁跟住魔法師咪係魔法袍咯，咁、真女就真係一個真女服咯，係啊咁樣。跟住然後打，咁啊打三關，第一關都係 人樣咧。 人樣你睇到對面，即係自己睇到自己啦，但係你睇到對面隔離咯。咁啊正常咪係Dragon Quest 入面嗰啲人。 哦，即係你見到個 friend 唔係你個 friend 嚟嘅，即係變咗裏面啲。 係啊，係啦，係啊，冇錯，係啦，會你喺入面就直頭全 VR 啦，你會見到佢哋係個角色個樣。咁你實時操控嘅，咁啊打咯。咁啊第一關咧陣地戰嘅啫，喺個正方形入面唔走得。就會係咁嗰啲史內姆跌落嚟啊，係咁劈，跟住嗰邊有啲咩大嘴鳥啊，跟住啲蝙蝠全部 Q 嘅，喺度咁樣飛來飛去咁啊，要劈要成咁樣就叫俾你試下攻擊同埋防守啦。咁第二關就行嘅要得唔得？一路沿住個森林行，咁你實際你需要移動嘅，咁但係當然移動某個位佢會叫你逼你行翻轉頭啊。佢又唔會，因為佢嗰個地方都有限啦，佢唔會俾你撞牆啦。咁但係要一路行一路打，一路又要防守，跟住又開始有啲大怪，大嘅石頭怪啊，又唔知咩怪，因為我都唔係好熟咁啫，道路。咁總之都係出名，我聽啲聲講出名怪獸。咁跟住 keep 打都辛苦，開始流汗嘅啦，因為我其實我做戰士，我發覺揮嗰把劍咧。哇，鑊鑊咧都要 full range 嘅，知咩意思咧？即係你要揮到一刀咧，你唔係就咁咧喐一喐就算嘅，你要將把刀遞高過個膊頭，劈落嚟咁先計一下。如果唔係，佢 detect 唔到把刀，即係 detect 唔到把刀劈人啦，應該話。 哦。 即係你會發到 跌。 係啦，要好大動作。哇！你係咁劈，我一關差唔多斬咗50-60刀咁樣咁。哇！流曬汗。 就知嘢，撩下撩下。 係啊，係啊，唔係我開頭就以為，喂，揸流灘啦，咁啊懟下懟下得又唔得。系啦，吉唔到佢唔扣血嘅，咁啊小女冇跳嚟跳去，咁啊斬搞，咁啊於是咁劈啦，跟住第二關哇成身汗，到第三關就打嗰隻最出名 Dragon Quest 嗰隻，唔知我唔記得叫咩名，我個 friend 講咗話好出名嗰隻怪頭，咁啊好大隻嘅，咁啊望落去都我哋要抬頭望嘅，咁佢打佢咧有三點嘅，咁啊最高嗰點咧我要跳高打，係、啊，即係玩呢樣嘢，即係你要跳一跳高劈落去先劈到咁樣，咁啊打怪啦。咁啊打怪又即係四人合戰隻怪，就隻怪咧會周圍走，一時喺前面，一時喺左邊，一時喺上面。咁跟住又會爆嘢，爆啲魔法，你又要擋咁啊，結冰擋，跟住又擋咁啊，噼啪啦咁啊打曬添，咁又魔法打魔法咁樣，咁啊噼啪啦。咁最後咧個古仔係永遠就你，就算你打贏或者輸，最後佢都會 call 翻 Dragon Quest 個男主角出場。 佢就會幫你擋咗一招大大魔法，然後另轉頭同你講：，嘿，天使們，你哋都辛苦啦，之後嘅嘢交俾我啦。跟住就會喺你面前整個大手印，跟住有個唔知乜乜乜乜魔法，換天雷一個雷劈死嗰只大怪嘅。 嗯，咁啊，即係咁啊，完啦。 系啦，连埋个古仔咁，最后送埋翻去，个国王啊，帮你加封进爵，咁跟住出到去，好多人好欢呼咁样，跟住就完咁样咯。咁啊，成个体验就大概半个钟，咁就冇咗3800嘢啦，就咁样。 咁啊， 咁啊 ，OK 嘅，你问我，系啊，可以嘅，可以嘅， 都玩 出嚟， 都好足本咁。 系啊，足本嘅，足本嘅，即系叫三关有啲嘢过瘾咁啊。咁如果你话同小朋友玩，一定开心啲。即係更加會投入咯，咁啊大青少年就睇你中唔中意咁嘅鬥龍啊？ 半個鐘，咁即係下一 round 人又要等半個鐘。 係哦，但係佢應該同一時間有幾個 Avatar 嘅，即係佢拖開咗嘅，因為原本你四對四嘛，咁佢而家佢話拖開咗一半咯，我估，咁啊變咗同一時間可以 兩隊人喺度玩緊。 係啦，係啦，咁明白，係啦。咁呢個就額外俾錢啦。咁至於唔額外俾錢咧，咁佢就好過新宿，因為新宿咧佢嗰13個 games 咧，佢會分顏色嘅。咁佢可能有兩限你兩個紅色就兩個黃色，咁啊逼你，譬如你買四人票咧就一定兩紅兩黃，但今次去到呢個大阪咧，就譬如我買四人票咧，即係每個人玩四個 game 啦，就任揀，就冇分顏色，咁變咗我可以揀咧，揀啲真係自己未玩過啲，就唔會話俾佢即係搭豬頭骨啦。咁我就玩第一先要玩就呢個新家喺新宿冇嘅。就係、是、哥斯拉 VR， 哇！睇個 YouTube 啊正啊，個 YouTube 嗰啲預告片咧，即係話介紹呢個 game 嘅片咧，係你坐喺張凳，戴咗個 VR 啊，你係飾演緊直升機個機師， 做咗阿 Rock 係嘛？ 係啦，跟住飛入去成個真哥斯拉嗰只哥斯拉喎，佢會即係背後係散射激光，咁你係要避激光啦，避佢條尾啦，一路飛一路揾重機係咁射。 你自己揸㗎？ 嗱，我睇條片就係、是。誰不知坐咗落去，我就越玩越唔對路，就因為發覺咧，我控制之控制光，我拉佢邊，佢架飛機都係咁飛。 即係架飛機。 咁要最大喎！ 你睇片 嘅 啫， 其實片嚟嘅啫，即係我點樣喐啊，我都係咁樣嘅一個 POV。咁而最大鑊就係咧，我就算個控制光點喐，我都係嗰啲子彈只會係。打落去我前面我隻眼，即係我應該話唔好話眼，佢 detect 個頭嘅啫，應該。總之我面前嗰個位嘅啫，即係只要我即係控制光，我就算唔喐，我個頭永遠望住哥斯拉咧，嗰啲子彈慢咗打中，冇嘢瞄啊！你望住佢就得噶，即係佢永遠係跟你個頭嗰個面向咯。 即係佢你個頭幫佢導向。 係啦，可以咁講。咁佢就懶係分咗有兩個掣，一個就重機啦，係掩射只哥斯拉啦。咁另外有粒咧就叫做凝血彈，佢就話 remi 咧得一發定兩發，兩發應該，因為左右兩粒掣嘅，佢 remi 得兩發，咁你梗係平時唔用啦。咁原來佢咧一路打一路飛個哥斯拉啦，咁哥斯拉又噴激光啦，又避啦，跟住又整爛啲大廈，大廈揼落嚟啲瓦礫，你要避啦，跟住就係咁射佢只腳啊，射佢條尾啊，跟住又擋住揾機關槍擋住條尾啊，唔會爆埋你啊，咁最後就會衝埋去個口度。 系咯，灌佢饮，请佢饮嘢啊！ 系啦，咁啊射，咁我发觉咧，我根本上去到冲埋去，我都冇禁制，佢自己都会射。 哦，其实你坐喺度得嘅啦。 系啊，即系几甩流。 睇片嘅。 同埋系唔系？佢、 okay, 都肿嘅，系人都结冰嘅。我见阿毛去玩都冇禁制，又结到冰。我去玩好认真咁玩，我又系结到冰。咁啊，好冇人咯！ 即系 VR 电影咧，你可以控制个头嘅， 冇啊， 喐唔同方向啦。 即系我唯一就系控系啦，控制个机枪方向，嗰啲机枪就我要揿一下，个画面就真系有四五粒重炮弹射咗出去咯，就系、是、咁。但系你射唔射中都唔影响个赛果。 系 你最大镬系咁啊，永远都系咁嘅，即系永远条片都咁行。 好有限嘅操控咯。 系啊，咁啊唔过瘾啦。 睇片啦。 咁就係得呢個新嘅啫，咁其余我就玩返 Eva 嗰個，其實我上次喺新宿都玩過，咁嗰、 哦、 個 Eva 就其實就係飾演0號機、1號機、2號機、6號機，就真係四隻嘢，你當係駕駛艙啦，入咗去啦，咁就你要喺個一個城市嘅障礙區入面，咁四個人圍打一隻士途，咁你要去立架撐嘅，你起碼可以轉炮，同埋嗰隻 Eva 係你真係操縱到嘅， 即使你可以行左行右，你控制住。 嗯。 咁、 okay, 啊，變咗個操控感啊，好玩好多 ，Eva 係啦咁樣。 咁就揸邊部機有冇得揀嘅？ 哦，咁你一開始坐咗落去係你噶啦，但係有定嘅，應該個你自己排個順序。 咁初號機會唔會勁啲嘅？唔會嘅。 初號機，但係任佢哋四個都會打有唔同嘅武器， 哦、 預設武器，但係你可以換嘅、哦，即係佢有時會側邊有碌炮喺度，咁你行埋去撳粒十執咗佢咁咯。咁有亦都有嗰、那個咩零號機，咪攬住碌炮。炸嗰、那個， 攞個炸彈， 係啊，我當物彈有冇誇張嘛？咁佢都有嗰粒嘢，咁又係可以打住抌埋去炸啲仕途咁樣咯。咁應該四部機我估個能力值一樣嘅，即係你個操縱上又唔會話有個快啲，有個勁啲咁樣。係一開波個預設武器有啲唔同啫，會因應翻你個角色咯。 見唔到駕駛員嘅。 你望過去隔離，你自己見唔到自己啦。你自己就見到。自己個 POV 嘅啫，咁但係你望過隔離就望到人哋隔離嗰隻視圖，你又見唔到你入邊個駕駛艙嘅， 即係望到隔離部機， 係啦，隔離部機，係啦，係啦，係啦， 哦，即 係隔離個風 駕駛員嘅，駕駛員咪即係嗰玩嘅嗰個人咯， 係啦，冇錯， 即係你唔好幻想個零號機裏邊係凌波麗，嗰個係你個 friend 嚟嘅啫， 係啦，冇錯咁樣， 即係佢會唔會講嘢㗎同你，即係嗰啲， 咁又唔係喎，VR 不嬲做得足嘅，即係譬如我就算打咗隻鬥惡龍咧，都我會戴咗個耳機啦，我聽到組員講嘢。我自己講嘢，所有人都聽到。 咁即係你嗰班人揸緊呢啲機啦，就唔係角色啦，呢個就。 冇錯，係啦，咁樣咁樣玩咯。咁但係 Eva 就必玩嘅，你問我，因為畫面靚，加上兼性價比高嘅，因為佢都係四張券，咁因為一張券講緊1200 yen 咯。 嗯。 咁如果你四張券就唔使4800嘅，就4400嘅啫，即係平咗400 yen。咁啊，即係大概你月70多元玩一個 game， 一個 game 啊約數十分鐘，你問我最早。哦系啦，咁样，咁啊 ，Eva 就边玩，咁我第二个玩咧，玩咗个好流嘅，就侏罗纪公园，咁佢就玩系有啲恐龙，咁你系咧，佢你唔系跑喎，你又唔系踩单车喎，你系坐企喺个嗰啲叫做Apple 嗰啲叫咩智能车，即系咧企喺个度，你个身向前少少喐，架车就行。 哦，即系嗰个得两个辘嗰、那个。 系啊，冇错。 咁奇怪嘅。 系。 佢唔係應該坐嗰個透明波咩？咁如果你係， 哦唔係喎，唔係喎，唔係喎，係啊，唔係啊，佢係用呢個智能車玩。咁、 哦、因為你可以去控制個車。 係，你啊變咗上下左右喐，咁、哦、但係最大鑊咧，你冇得打嘅，亦都冇辦法攻擊嘅、 嗯。 你只能夠係得著咗眼燈啦，你淨望到前面啦，跟住你左右前後速度加速減速， 嗯、 最多有啲沼澤，有啲石啊跳起咁樣嘅啫。即係你個可操縱得咁多，咁但係周圍有啲恐龍啊追住你啊，後面係咁咬啊，咁跟住你會扣血咯，咁啊扣血，咁啊最後就睇你去唔去到終點咯，咁我哋四個都去唔到終點啊，咬死咗，點解？ 咁佢呢？ 但好流啊！你問我好流啊！呢個 新咗一 part 咁嘅系列咁樣 sell。 係啦係啦，但佢真係住，即係攞正牌係侏羅紀公園。 其實就冇乜關係啦。 係啦，冇乜關係嘅。 會有阿沙羅走出嚟嘅啫。 係啦，就冇嘅。咁跟住第三個我哋玩咗就係呢個叫做大風船，係啦，大風船你記唔記得上次咪講過？话我哋唔识睇日文啊，惊玩唔到嘛。系啦，就困咗个监狱入边，即系你又扮晒喺个密室入边个气球系咁着，你又要咧 touch screen 答个嗰个电视屏幕嗰啲问题嘛。咁开头玩唔到，因为我新宿就得日文啦。咁而家嚟到呢个大阪咧，进化咗有中文版，咁于是我就玩啦。 国语啊？ 咁。唔係繁體中文，佢字嚟嘅，即係你係啲選擇題，撳掣咁樣，係啦，唔係講，不過我估都有人講嘢，有人講嘢㗎，背後應該有講嘢㗎，不過我哋冇 用中文講嘢， 係即係中文講嘅，係冇錯。咁啊，我哋玩咗四關，最後個波都爆嘅，咁啊過癮嘅，亦都嗌曬嘅，咁呢啲即係溝女啊必玩嘅咁樣，係啦，咁我哋四條馬一路咁啊算啦。咁 你 四關係咩咧？ 可以混入嚟啊嘛。 係啦，四關好簡單，一開波就成幅牆都係數字。 好玩嘅呢個。 係啦，四幅成幅牆都係數字，就由細撳到大，就唔可以跳。 嗯、 即係由一撳到去40咁樣假設啦。咁啲字啊亂曬嘅，咁啊鬥快撳嘅啫。咁啊第一關，第二關就一紮亂數字，你就要揀個雙數，就唔好揀單數。咁樣鬥快咁類似。跟住第三關咧，就係嗰啲咧跌啲金幣落嚟，你又要咧揾啲嘢反彈啊， 塞住啲窿啊，總之令到個金幣由呢咁長去到嗰邊嗰咁長。 咁但係呢個都係 VR 佬，即係話佢現場去摸。 唔係 VR 佬，打個 projector 打咗落個牆度嘅啫。 哦，呢個 牆身 佬，呢個係。 唔係 VR 嚟㗎，係啊，呢個就咁嘅啫。但我哋會照戴眼罩，因為個氣球爆驚受傷你。 個氣球都 係 真嘅。 係啊，個氣球真嘅，係啊，好大個啊，最後就。因為我發覺玩，其實我後面發覺玩唔玩到同個波泵唔泵氣，佢唔影響嘅其實，即係根本上個波泵氣嘅速度話就話，好似你個感覺，你搭啱每關就唔會泵氣住，就你搭錯先泵氣，但我後面瞄到佢咧，佢係唔係都 keep 住泵噶啦，咁我一路大個波，係啦，你純粹玩得關數多，你好似個感覺就抵玩啲咁解啫，但係最後個波都係爆嘅， 都 係咁，最後 就會爆噶啦。 系啦，去到尾就你會唔玩嘅啦，因為你根本上佢個波大到貼住咗個碰牆嘛，咁你咪個人物壓住咗個碰牆，咁樣都睇唔到熒光幕噶啦，咁你咪借會揞住自己，係咁叫，啪死啊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咁啊爆，幾慣嘅不過啫，咁啊四個人大風船，跟住另外最後咧都有龜波氣功嘅喺度，咁啊龜波氣功真係扮過。咩卡咩大咩噹咁樣，但又幾無聊喎，呢、這個我冇玩啦，好似。跟住有啲係射擊、射黃蜂啊、滑雪啊，跟住另外一個踩單車啊，另外一個玩激流嘅，咁呢啲都好體能啊。因為我去玩呢個嗰陣時係馬拉松之後嘅，咁我哋冇乜體能去玩呢啲嘢。咁最後我玩咗個係啦，就恐怖洞，即係呢個叫做 sell 呢個叫做醫院啊，醫生。 我呢個未玩過嘅。 呢、這個喺我喺新宿未玩過，咁我過嘅係咩呢，坐喺個輪椅度，帶住個 VR 度、 你 係咁輪。 你上次咪話喺度喐嗰個碌㗎嘛？係 啊係啊，冇錯。 哦，你嗰次就冇玩睇人玩。 嗰次冇玩睇人玩啫，咁係咁喐個碌，咁跟住有啲喪屍走出嚟啊，拗你咁，其實冇方向嘅，你淨係碌個輪嘅啫，咁都幾體能嘅，不過喺個手臂度咁樣，咁啊幾滾咯。咁就咁啦，咁啊變咗13個 game 嚟咁啦，咁啊呢個 VR 即係如果冇玩過新宿或者就咁喎，有玩過呢個都有啲新嘢 嚇。係啊，有啲新嘢。其實你問我新咗真係新咗勇者鬥惡龍同埋個哥斯拉 VR 啫，其餘嘅坦白講都係舊嘅，講真 好 係啦。 哦，咁呢個又完啦喎，咁啊仲有啊未喎？呢個都未係最精彩嘅喎，係咪？點解再去邊度咧？ 就去咗呢個 USA 大阪嘅。环球影城 系咪得大阪有环球片场咧？而家东京都 日本系东京就有迪士尼咯，迪士尼同埋、海洋公园咯，唔系海洋公园，海洋世界咯，系啊，冇错。咁啊 ，USA 咧，你以往有嘅嘢都有嘅，不过入边而家就改装咗以前嘅室内，不嬲 USA 入边有个室内嘅嗰个叫咩？室内嘅过山车。佢就改裝咗，變咗做 Alpha 嘅 VRY， 咁呢個就好出色啦。咁佢係點呢？佢就唔使俾錢嘅，不過你想唔排隊就要買 pass， 咁即係要俾錢啦。咁我就冇買嘅，因為我哋買咗個 pass 就係專玩四間鬼屋，因為我哋係 Hollywood 嘅門票嚟嘅，得唔得？咁所以見到 Alpha Y 就要排隊，咁我哋排咗一個鐘頭零三個字先玩咗一次啫，得唔得？全場爆曬人嘅，咁但係玩完值得再排嘅，我哋會個評價係好玩嘅。咁咩呢，坐咗個車度就真係普通嘅室內過山車，不過坐咗落去呢就每人帶一個 VR 龍。咁你望出嚟嘅視點呢，你就望唔到你隔離個 friend 㗎啦，你就獨立嘅啫，就唔同話上次個 VR 鬆嗰個咁樣，因為佢又唔係互動嘅，咁都係睇片嘅。 你坐咗喺邊度嘅呢？如果個車入面你喺 VR 咁呢，架過山車就照計會一路向前行啦，但你喺個畫面呢，你就會見到自己坐喺個直升機度，個直升機就向前飛， 即係你 見到自己嘅啫， 入面嘅。 喺入面你就個直升機個司機，個應該個駕駛者，個機師望出去個視點。咁跟住呢，一開個過山車行啦，直升機就會跟足你過山車嘅離心力。咁佢教到好準喎，呢樣嘢又真係要讚喎。因為呢，你記住過山車做 VR 呢，我哋要解決一個技術問題。一寸過山車，你第一卡去到個最高點，當佢俯衝嗰下，其實第二卡都可能啱啱到過最高點㗎嘛。第三卡直頭喺個斜坡下面啦，最尾個卡直頭未上到頂啦。咁你其實每一節 你每一個 VR 其實會有啲一兩秒嘅誤差嘅。咁若然你全部都係睇緊一個畫面，咁你第一卡苦 啊嘛。我諗唔係啦。 係啦，所以而家佢就解決到，佢係同步住你嗰個卡嘅。 係咯，唔係使咩要嗰個 VR 啫。 係啊，冇錯。 係咯。 啱，你可以咁講。咁所以變咗就做到好真，咁真係一轉咧，一俯衝咧，就係架直升機穿落去嗰啲。 咁 係 配合到嘅話。 係啦，配合到。咁有聲就話啦，兼你個畫面就架直升機咧殺入去，嗰陣時就係三個視圖打緊一隻，三個Alpha打緊一隻視圖嗰場戰役。咁嗰場最後阿凌波麗會暴走嗰場。咁呢架直升機就會猛係幫拖，嘩個視點一開波歪索飛埋去，跟住就穿落去嗰啲視圖啲腳啊個底嗰度，跟住你又會係咁幫佢掃機槍，跟住又會幫拖幫 Eva 啊，即係做啲繞敵啊疏散群眾嘅工作，咁但係有啲嘢冧落嚟，跟住又要繞過啲壓力，跟住後尾個視圖跳埋嚟打嗰隻 Eva， 咁你喺中間穿過又發炮咁樣，咁做曬呢啲咁樣就。即係你都係睇片嘅啫，你控制到嘅。但係個感覺就配合住你個過山車，哇係咁轉，跟住又急速又中咗瓦礫，又急速旋轉咁落去，咁啊個感覺好正咯。咁呢個真係冇 定。即係呢個同你睇戲院咁揈你，即係再強烈好多。 好多，佢真係嚟真力㗎呢、這個，因為佢真係過山車嚟㗎嘛。 嗯， 係啊係啊咁。咁就係咁啦，即係玩呢、這個，咁啊真係冇定，畫工又正。最後阿凌波麗暴走咁樣，跟住又會撕開嗰個視圖啊嘛。咁你撕開視圖嗰下，直升機啱喺前面飛。 凌波麗暴走點咩意思？ 唔係凌波麗暴走，定邊個暴走啊？即係有個 A 初號機暴走。 初號機，即係你打嗰隻最強視圖係嘛？係 啊 係啊，獅子手嗰隻啊嘛。 係有嗰隻係有隻魷魚嗰隻咁啊，好似鹹 魚。 係咪魷魚啊？定咩啊？獅子手啊？ 佢隻手好似兩張紙咁。 係係係。 系 啊，兩條須咁樣噶嘛，係嘛？好似 須又唔係喎，兩條須咯，係嗰個係好似隻蟲咁噶嘛。 哦，咁啊唔係，應該係啊。你講 須係有兩條邊咁噶嘛？你講嗰、那個，你嗰邊 啊？但好似唔止打隻噶，佢改咗。 一隻嘅。 係啊，即係你個畫面有幾隻視圖打緊嘅咁樣。幾好玩 啦！總之佢係即係坐喺度。係 啦。 跟住 個人。好，跟住就講四間鬼屋咧，我哋已經買咗 fast pass 噶啦，咁所以我一定玩得曬嘅，因為買咗 fast pass 咧。就直接行埋去就玩得㗎喇，得唔得？講明唔使排隊。 呢個係 Halloween 特別 Halloween 特地四間屋，咁先嚟第一間最要玩嘅就疑空，得唔得？詹姆斯Bond正版正牌疑空，咁疑空屋一入去呢已經見到嗰隻紅魔鬼，即係疑空第一集咪有隻好似 X 名嗰隻嘢，係啦， 紅色門咁樣， 冇錯，佢就真係搵人扮咗嘅，即係人嚟嘅。就化曬妝，走出嚟，真人嚟噶，真人噶，鬼屋嚟噶，鬼屋嚟噶，鬼屋嚟噶，即係唔係 VR 鬼，係真人噶。而家我而家講呢四間都係真人嘅，全部都係實物嘅立體嘅，即係唔係 VR 嘅。咁啊，跟住嗰只魔鬼出嚟啊，搞下搞你，咁跟住然後就話你入去，咁你入去咧已經係飾演緊，就好似你疑空第一集入陰間咁咯。 嗯， 即係嗰啲霧咁樣，佢又打啲霧，跟住就逐間又要揾啲屋啊，又揾啲路，咁中間有啲鬼，咁啲鬼咧最正，佢唔止疑空嘅，佢係貫，即係都我諗貫穿咗大部分喺詹姆斯 Van， 包括鬼屋 有冇啊 Annabelle 嗰啲啊？ 有 Annabelle，但係就反而冇最新嗰隻咩 Chista， 即係嗰隻咧旋轉嗰隻。 冇鬼修女。 有鬼，哎有。 有。 最新嗰隻最正鬼修女咪有望咪話要行入去，有十個女人企喺度，包成頭啊！佢重現翻呢幕，而由你一定要行過去。哇！我嗌到趴街，因為一路行佢一路真係喐喎。 咁佢 但佢嗰啲 係鬼嚟㗎，即係佢。 唔係，佢係有固體，有啲唔喐嘅，有啲係機動會喐頭。有聲，而當中有人扮埋，突然之間佢會走埋嚟打。 你又唔知佢係人定 係？係啦，又加上啲燈光好暗，又背光，好鬼恐怖嚇！哇，嗌曬值回票價呢、這個。佢入邊就貫穿埋佢啲鬼嘅，即係有埋 Annabelle 啦，又有埋嗰個鬼修女，即係除咗呢個血包呢、這個鬼修女都出現 嘅。Annabelle 就咁公仔嚟嘅啫喎。 Annabelle 有件公仔，後期就有個人扮 Annabelle， 即係 cosplay Annabelle。喺嗰度撩你只脚咁样，哇咁啊找只脚，吓到你跳起咁嗰啲，系啊，过瘾嘅，系啊系啊，咁啊，总之贯穿咗好多啲鬼鬼怪怪都手熟面，咁同埋嗰个比想象中大嘅间鬼屋都行咗，我谂都十几分钟， 装修都 靓嘅，得 同埋佢還原咗電影場景好多都， 嗯、 即係熟熟面㗎，因為我都唔係話熟到好似分分咁樣睇透曬。咁啊，同埋佢今集係咩嘛？最後打大佬係嗰隻鎖匙怪嘛？係，即係嗰隻咧五指鎖匙怪嘛。所以你最後懶係佢係話要你要攞埋最後一條鎖匙嘅。咁嗰條鎖匙咧係啊，最後個 twist 嘅。當你最後行曬啦，唔知行到第六間房已經係人都攞咗條鎖匙啦。咁、嗯、但係佢做咩嘅？因為佢疑兇啊，佢疑兇佢係懶係話四個人一組嘅，又係咁啱。咁我哋四個人一組咧，佢會俾條紅繩你。 嗯。 咁嗰條紅繩就話一定要四個人都揾手揸住條繩，然後一條隊咁行。若然有人放手咧，就話會跌咗落陰間咁樣，即係佢話係 O.P. 咁講啦。咁其實佢有個 concept 嘅，你咁樣雙手揸條繩，咁啲鬼嚟到，你咪冇得揾手打佢咯。 嗯， 你記唔記得？咁佢不嬲啲鬼屋都係咁樣，咁樣我嚟保護翻啲鬼，即係有啲嘢俾你兩隻手捉住咗，咁、嗯、你咪唔可以一驚，一嘢批爭咁，佢驚呢啲，咁所以佢都聰明嘅佢做法。咁你咪揸條繩咯，咁樣話，咁佢最後係人係組都會喺唔知第六間鬼屋會攞條鎖匙，咁條鎖匙搞來搞去，最後見埋個五時怪啦，得唔得？都冇用，最後你見到個出口，你先知道原來有對門，咁對門就有個時窿，咁你梗係插去開啦。咁誰不知原來插嗰個位咧 fit 你，咁上你插嗰個位嘅側邊。就有隻人扮嘅最後大佬嗰隻五時怪，佢、 嗯、 永遠當你好認真咁樣喺度扭緊嗰條鎖匙，喂究竟扭邊個係咪插呢個窿咁之類，佢就會走出嚟嚇你。 嗯， 呢、這個就係最後 ending 下驚嚇位。 咁佢扮嗰啲人係揾啲西人嚟扮㗎，定佢揾翻啲日本佬嘅啫？ 日本人，大部分日本人。 外國人扮翻啫，咁冇。 但 OK 嘅， 係 唔似人，咪化曬妝咪唔知嘛。佢都好濃妝噶，係係你唔覺佢 係鬼定係真係？係 啊，唔覺 佢係日本人喎、 啊。唔係咁，全部工作人員都日本人嘅，我估都日本人咯，唔、嗯、會有鬼佬係啊。但 OK 嘅 ，OK 嘅，你又唔會話抽離咗個角色嘅。你即係覺得 OK 嘅，係係緊張嘅咁樣。咁呢個就疑兇啦。咁啊，其實四間你問我最正嘅疑兇，不過就唔止嘅，即係佢另外仲有間就叫做海叫做海鬼船啊，佢就鬼船，佢就特登引你去只船度攞飛。 即係你是有 I P 嘅都係疑兇啫。 唔止另外有精子，不過我順住講啦。咁、 哦、 啊，因為我驚我唔記得，我驚我講漏啫。咁、哦、啊，因為我玩嘅順序就玩完呢間鬼屋、哦，我就玩鬼船。咁我開頭以為上只船啦，誰不知原來上只船咧攞飛嘅啫，得、 哦、 因為呢個鬼船咧就唔係喺嗰四個 fast pass 入邊嘅，即係都係屬於 Halloween 系列，但係講到明冇得買 fast pass。就要現場攞飛，咁我想到只鬼船就目標就係攞飛嘅啫，好無厘頭。但係攞飛咧，佢就 mark 咗時間嘅喎，你依時依後去咧唔使排隊。咁、 哦、 我覺得呢個系統幾好嘅，佢唔使錢嘅，係人都攞得嘅啲飛，哦、但係就佢一路派咯，可能佢就邊個嚟咪攞早啲時間咯。咁、嗯、一路派曬就冇啦，咁樣我懷疑佢係咁嘅系統。咁我攞到佢上到去咧，呢、這個鬼船屋咧，其實就係一間屋，即係一個室內嘅，你當好似會展咁樣嘅。嘅殼啊，有冷氣嘅，但係佢就裝修到好似一隻船啫、 嗯， 即係立體嘅。咁你就上到船，咁玩咩呢？就個船上面有好多啲咧海湖，係咪叫咩？係咪海湖啊？即係咧，今次魔道王最尾咪有啲嗰啲叫咩海豚，應該係咪叫咩？一粒粒嘢嗰啲叫咩？豚湖啊！即係啲海嗰啲一粒粒嘅嘢，咁佢就玩呢啲粒粒嘅嘢咧，黐落嗰啲人度。咁佢搵啲人咧，就個塊面就冇面嘅，全部都係嗰啲海豚，即係一粒粒咁樣。咁佢就講佢咧，飾演嗰啲人咧，全部係睇唔到嘢。咁佢喺你入到間鬼屋咧，你都會見到你眼見四個咁樣嘅人。咁、 嗯、 佢就飾演睇唔到嘢，咁但係其實我估嗰啲人係睇到你嘅。不過佢就會扮曬喺度摸來摸去，喺度唔知道，喺度浮遊咁樣。咁你就要咧喺佢摸唔到你情況底下穿過去咯。咁、 哦、 其實就玩呢樣嘢嘅啫。但係佢好多花粉嘅，即係唔係咁簡單啊？有時有兩隻，有時有三隻，有時又瞓咗喺度。咁總之你又要唔好俾佢摸到咁樣。咁佢又會好有技巧地，明明可以摸到你都唔摸你嘅。佢等到你驚咯，你會縮埋一嚿啊，咁樣捐埋一邊。 佢嚟嚇你啦。 係啦，咁樣。總之個 point 係佢飾演一啲睇唔到嘢嘅鬼，咁、 嗯、 我周圍走。咁你其實同佢可以身體接觸嘅，咁但係你唔會打佢啦，當然係啦。咁你會亂捐過啊，咁樣捐過佢啲架底啊，嗰啲過嗰啲咁樣過咁，幾搞鬼嘅。咁海船咁樣呢、這個就鬼船。 有個女扮嘅有冇？ 有女啊，有女有有咩噶，爽啊，有啲都系啊，即系起码身材端好噶都系 OK 噶，同埋呢啲位置，喂，梗系有啲咩搏得就搏啊，啲位啱唔啱先？系咪先？玩鬼屋唔系求咩啫？咪求呢啲啫嘛， 玩鬼屋玩呢啲嘅原来 系啊，类似咯，咁样咯。好，跟住第三呢个其实叫 extra 嘅，咁我四个 part 入边第二个系咩咧？呢个就。佢其實原本你去過大阪 USJ 咧，你就知道有一個叫做烈火紅心，係想當年有套戲叫烈火紅心嘅主題公園。咁佢係一個 嗰套啊？ 就唔係 TVB 嗰套，係嗰套即係話嗰啲消防員啊咁樣，好熱血嘅。咁嗰個個玩法咧，入到去其實 你講個卡通片嗰套。 唔係卡通片啊，真人電影嚟㗎，真人電影嚟㗎，係喎。但係就救火咁樣咯，即係總之啲救火英雄嗰啲咁嘅故事。咁咧，真正嗰個主題公園原先咧，你即係嗰嚿嘢叫烈火紅心啦。咁原先係點咧？係入到去，佢分三個站，佢就會望住個你企咗喺嗰啲欄杆度。咁然後你會望出去，就係一個實際嘅場景。咁跟住真係會放火嘅，原本啊。咁然後就會放火燒，咁就會表示點樣，哇！啲真火點樣燒啊，點樣爆炸咁樣，跟住又會點樣噴水啊，好多煙咁樣，即係真火嚟㗎咁樣。咁然後就咁樣行三個站，但係去到最後嗰個站呢，原來你哋企嗰個看台，最後當你一路燒路爆出好大火嗰時呢，成個看台會突然間向下跌，跌一跌嘅。咁樣變咗你如果冇心理準備嗰下呢，當你睇到最後嘩大爆炸火咁，大家啪一聲自己嗰個冇神殿，就以為自己有意外咁樣。咁佢純粹玩呢個啫，得唔得？咁呢個就叫烈火紅心啊。咁今次而家呢嚿嘢呢， 佢 轉咗個 整親㗎，佢咁跌。 唔係佢唔係跌好多㗎，即係成個帶成個台㗎，佢唔係話就咁跌你個你嗰塊地板。咁成個台就向下，我諗25度囉。 係。 即是跌斗快嘅，跌唔到，咁你不至于会扑低，但你成个人会离一离心，突然间哗咁样，哗哗哗咁唔知咩事，当你扶翻正咁已经定咗啦，咁样咁就吓你呢下咯。嗱，第一次玩好震撼嘅，系啦，你唔知道就好震撼嘅，系啦系啦。咁我哋系知道嘛，咁佢就今次就 嗱， 我哋玩过啦嘛， 我玩过啦， 因为佢好耐啦呢个其实，咁佢今次就系用呢一个烈火红心，去变咗一间鬼屋。咁關鬼屋講明就係叫係 zombie 嘅 survival， 哦，即係佢用翻呢個場地做啫。 係咁都唔搞笑，最搞笑咧，我咁嘅狀態，我入咗去玩緊嘅喎。佢嘅第一關咧，同以往烈火紅心一模一樣喎。佢一樣有個人喺度講嘢，一樣好認真地介紹自己呢個火場，介紹我哋係比華利山呢個乜嘢。咁我開始，我同個 friend 講死，我係咪入錯咧？我明明係玩呢個喺喪屍鬼屋，點知原來呢到玩第二個，去到第二個場景，佢一樣有個人照講嘢，點知個人講嗰下嘢就有喪屍無疑現場突然間走出嚟，就係喪屍無疑現場就話原來嗰、那個、消防局、就俾個喪屍攻擊，咁你就喺現場啱啱參觀過消防局，咁於是一攻擊呢，跟住喺個舞台，原本你睇緊舞台嘅嘢㗎嘛，咁佢真喺個舞台度，嗰個人就俾喪屍攻擊，跟住跌低咗，跟住突然之間喺你身邊會有喪屍出現，跟住你會癲，跟住會跑咯，跟住跑就會離開咗，即係原本你望緊個 show 嘅啫，你以為自己唔關事喎，佢就會玩到喺個觀眾席度會有喪屍出現，然後就逼你，咁嗰剎就要逼你散啦，一散你同啲 friend 你未必會夾到嘛，咁就會散咗去唔同嘅路。咁原來佢喺由第二個館去第三個館，佢就做一條路出咗去户外嘅。喺户外出面其實有個大迷宮，咁個大迷宮都唔細嘅原來。咁跟住我同啲 friend 失散咗，跟住堅走，咁啲喪屍後面追住你。咁其實我估佢永遠追你啫，佢又唔會整你嘅。咁啊逼你咪向前跑咯，咁一跑咪亂曬咯，佢好多窿喎。咁跟住行咗入去咪孤掌難鳴，跟住一路行一路向前行，跟住有啲喪屍走出嚟，跟住有啲人伸手啊，有啲人鬧你啊，咁有啲隔住塊鐵絲網，咁一扎人，咁我哋現場都唔少人嘅，佢一組人咁樣睇都有五六十人嘅，最屘走散曬，但係就好多喪屍嘅喺嗰個迷宮入邊，咁啊棍嘅，咁你個感覺真係後邊，即係你個感覺似後邊，你即係你要投入啲啊，你我都知道你假，咁但係投入啲又當有喪屍追緊你，咁係咁跑，係咁跑，咁最後 keep 垮啦，咁跟住其中一個少尉咧。唔係少尉，機會棍位咧，你又會去到一個細嘅站， 佢就會一輪日文咁同你講，叫你撳掣。咁跟住你去到你已經揾唔到你啲 friend 嘅啦，我都亂曬啦跑到。咁最後就話要總之你去到就撳掣，但係要集齊四個人一齊撳先可以炸到個窿咁樣。咁事物要你去到一個都冇用噶，咁你咪等咯，等咧跟住叫喂喂快啲過嚟撳，快啲過嚟咁，但係你驚啲喪屍過嚟咬你啊嘛。咁啊 K 框咁最後最尾齊咧一撳完掣咧，佢爆水，噴到你成面濕曬咯。咁啊即係玩呢個叫做俾你掛人咁樣。咁但如果你唔撳掣，其實你係可以有另一條路，如果你可以行咗去另一個位，即係呢一個就係一個撳水嘅裝置。咁你唔知嘛，你以為係要撳，咁你撳完爆濕曬咁樣咁就少啊。咁後屘 K 框入到去 K 框咁樣，咁然後就會有睇片嘅，入到去之後又有啲 K 框啦。咁啊，總之最後就咧有個密碼嘅，你當出咗個電視熒光幕咁有個密碼，我見我若咧當係四五六七八啦咁樣。咁個密碼又唔知做乜嘅，咁你總之見到個熒光幕喺咁眨下眨下咁，你咪記住密碼咯。跟後屘 K 框咧有一個就慣啦，然後就開始陰陰陽陽，你會見到個喪屍嘅大佬。佢有隻大喪屍嘅，咁嗰隻喪屍唔細啊，係揾人扮嘅 cosplay， 但係嗰隻喪屍我諗足足都有接近三米高，得唔得？即係吸皮套嘅，成隻有聲有畫，佢會噴氣嘅，咁大隻嘅，就似係我唔知係咪兩個人合演嘅，咁啲成隻血淋淋啊，即係總之係啲大嘅變曬形嗰啲喪屍咁走出嚟，咁樣。追住你咁樣，哇！咁你梗係驚啦，見到只大佬，跟住佢有個位咧，就總之走咗落去室內啦。佢會引咗你個迷宮入翻室內，點樣行你都去到室內嘅。咁啊，樹巢同龜入咗去好多窿啦。咁入到去，譬如可能十零人一小組啦，跟住佢會突然之間就話熄燈，咁熄曬燈喎。咁你熄曬燈之後咧，側邊其實佢有一啲有啲吉咗嘅房，但佢有個窗簾嘅，嗰啲窗簾係一啲垂落嚟啲簾啦。咁你就要鬥快。佢要熄燈，你就知道其實有隻大喪屍行緊埋嚟，佢慢慢行啫。咁你去行埋嚟之前，你又要匿入去 啲窿。你話兩個人扮啊，佢仲可以行？ 係行到行到噶，我懷疑高橋定還是兩個合作，好似舞龍舞獅咁啊。 佢應該係踩高橋啦。 係啦，係啦，應該因為成真係三米高噶，要惡高頭望嘅，即係如果你要睇曬佢成隻喪屍。 三米多數係佢踩高咗一截咯。 係啊。咁嗱，你知佢行緊過嚟，但佢就突然間熄咗燈，然後佢就一輪入文就叫你快啲匿埋，快啲匿埋，咁你大概意會啦。咁你就即刻要鬥快捐咗去側邊嗰啲窿。咁但係現場十幾個人你唔識噶嘛，即係你已經亂曬啊，同我啲 friend 都失散曬。咁但係我諗相信大家都玩緊同一樣嘢，不過唔同位置啫。咁跟住做咩？突然間一熄燈，咁你咪驚咯，驚你咪要揾個窿嚟匿咯。咁匿咧喺側邊嘅啫。咁但係啲窿個窿咧，咪要匿一個人嘅啫。你匿咗第二個人咧，嗰個人其實已經突出嚟。咁突出嚟嗰隻大怪獸喺你前面行過，個情況咪好鬼似嗰啲咧，即係屋村走廊冇逼嘅咧。但係你問題你要兩邊匿咧，咁跟住有啲鬼行過，你咪驚俾佢嗨到啊嘛。咁佢玩呢樣感覺咯，咁你變咗你要限時揾個窿匿，但係你發覺匿咧後邊已經有人匿咗，你咪匿唔到，咪又要揾咯。咁但係佢又熄咗燈，跟住就慢慢閃燈啦，跟住只怪獸慢慢行出嚟，越行越近。咁你要限時入邊冇啊冇啊，咁係要揾個窿匿咯。咁樣匿到咧，嗰只怪獸就喺你個肚腩，即係掂住個肚腩啊。接近咁喺你面前行過，嗱咁你咪慣咯，我覺得，即係玩呢個咁樣，咁佢就慢慢就咁行啫。總之你匿得曬，全部吸吸含，咁佢就會成功行過，咁你就可以出去啦。然後就再行啲室內啊，又見到啲喪屍嚇你，最後就會堆咗埋去兩間房，一左一右。咁原來入到去做咩呢？係要鬥快入密碼，就入翻你之前頭先見到個密碼。咁咧有人就嗰組喺左邊嗰組即刻入咗四二六九五鬥快，即刻佢就贏咗過關，對門開咗，佢就可以離開，咁啊叫做完成啦。咁原來唔慢咗個組會點咧？對門就開唔到啊，跟住就會係咁閃啦，跟住又話 you are fail, you are mission incomplete， 跟住抹大對門咧，就嗰隻三米嗰隻嘢會走入嚟控你咯。咁但係問題啲人就話啦，識玩就一定係要求輸咯。因為咧，你贏咗你就見唔到隻大佬，你又冇得同佢影相，你出咗去完咯。咁我求輸咧就可以入邊，跟住捉住嗰隻喪屍喺度影相自拍咁樣。咁最後就 ending 啦，咁樣就完啦。呢、這個就喪屍。咁 so far OK 嘅，即係整體個感覺好玩嘅呢、這個都。同埋佢地方夠大嘅，即係可以俾你好自由咁跑咁樣。咁有呢種感覺嚇。咁第三個門券就係精子，咁精子咩嚟呢？精子係睇一個精子嘅 4DX， 得唔得？咁、那個位置就係之前睇翻，喂喂喂啊， 聽到。 係咪得？係度係度係嘛？我驚斷咗線啫。咁啊，睇科啲時，咁但係佢個位置咧就係、是、以前嘅 Terminator 2。咁不嬲 T2 咪有條片有個 4DS 嘅影院㗎嘛，咁佢就係玩呢樣嘅啫。咁入到去，係啦，咁入到去又係一樣喎、啊，個情況係似好似頭先嗰個叫做烈火紅心咁噃，一樣係 T2 條片，睇嚟做咩？咁又睇，佢原來係 T2 條片。佢係介紹緊佢嗰間咩天域嗰間公司嘅嘛，我記得佢係 Wallpay 嘛。咁當你睇下片咧，發覺中間會閃過就係精子嗰餅帶嗰啲內容。 咁樣 係啊，佢咁樣嚟 cos， 但係啲人唔知嘅，仍然好認真咁樣喺度介紹緊。但係問題啲工作人員仍然喺度講緊，咁樣一樣睇緊就話：哇！我哋 T2 呢間公司未來就會做咗呢個乜乜乜乜咩歌完就，但係中間會閃一閃，就會見到個啲日本字。即閃一閃，又會見到嗰啲即之前真正精子睇嗰餅帶咧，咪之前有扎影像噶嘛，佢就咁樣貫穿咗落去。咁跟住睇完啦，照計啊，即係理論上我哋已經中咗咒啦。咁我哋即係你有睇咁你咪知，跟住你就入咗去個 4D 影院坐定定。咁佢出邊就係個電視機啦。咁然後就都仲啲工作人員都仲未知咩事。即係扮到未知咩事啊！咁照講解嗰下，突然之間一聲出咗個井，咁就真係精子喺個井度個影像躝上嚟， 捐出嚟 就捐出嚟。咁我都希望佢真係喺個熒幕度捐出嚟， 冇啊！ 但實際冇，佢係就嚟捐出嚟嗰下熄燈，跟住舞台燈嗰效果打燈，咁打燈嘅真實嘅精子啊就企咗喺個舞台邊。明白，即用咁樣燈光效果處理，就唔係真係話點樣喺個熒幕度躝出嚟咁樣就冇 熒幕躝出嚟好易啫。佢嗰個熒幕只需要係嗰啲一條條嗰啲咁樣，你唔喐嗰陣咧，佢就好似係平嘅，但係其實佢界開咗一條，其實佢嗰個專案，其實呢啲好多時喺啲現場 show 都係玩呢一種， 係啊，玩呢樣，佢就唔係咯。 嗰時仙巴都已經係咁做啦，咁多年前。 咁我佢有好多隻嘅，即係其實我明眼人睇佢就唔止一個人扮精子，因為佢好快嘅。咁佢譬如佢打燈，佢會黑曬嘅啫，一打燈喺右上角一出嚟，咁啊攣係攣一攣，跟住一熄燈咧，佢就喺中間又會突然間出現。咁其實同一時間應該四五個人嘅，咁樣咁玩完曬啦，最後就會出翻個負責人，個負責人又扮曬，又話而家電腦故障啊，大家要走啦。咁當佢講呢句嘢嗰下咧，突然之間嗰隻精子就擒咗上舞台，就騎埋個主持人拖咗去出邊咁樣。咁跟住咧以為完啦，點解完嗰下先個熒光幕見到嗰隻眼，係嘛？因為頭先未見眼嘅，即係佢躝出嚟嘅啫喺個井度。咁見到隻精子眼嗰下咧，成個關鍵就呢下啦。我哋原來坐緊張 4DS 嘅凳。當你一見隻眼嗰一秒咧，成張凳向下挫咯。 哦， 咁嗰下真係冇人知嘅，咁全場嗌曬，咁樣嗌咗，一見隻眼叮咁樣，佢又配合啲音效，成張凳就向下挫咯。咁你嗰下係好離心嘅，咁啊贏咗嘅嗰下，係啊，即係個驚嚇位。 但呢一個係即係利用翻 4DX 嗰個。 係，但佢夠膽死，成張凳佢喐一次嘅啫，就係、是、呢次，成晚冇喐過。玩 呢度就冇得睇 Terminator 打嗰只蜘蛛 T1000 啦。 冇錯，咁 咪係啦。睇翻嗰個好睇啲喎，嗰個。 係啦，係啦，嗰個。 Terminator 真係打精子啊嘛。 係啊， 或者同精子一打嗰只 T1000 啊嘛。 係。好，最後嗰、那個第四個就係蛙鬼回魂，得唔得？即係嗰個蛙揸一把刀。 Chucky。 咁係啦 ，Chucky。咁啊，鬼屋。玩嘅嘢其實我啊覺得就最削嘅呢個，咁主要都係真係見嗰只蛙鬼，咁但係嗰只蛙鬼又跟住啊係啊，佢有樣嘢嘅，就係、是、每組咧佢係四個人一組嘅，今次又係，咁啊但係就佢又冇俾條繩你，咁通常你都膊頭攆膊頭啦，咁啲路都幾窄嘅，咁但係佢就永遠後面有隻蛙鬼追住你，係咁追。 咁 即係佢玩一個 細只個，點樣追住你？ 係啊，佢就揾我懷疑，即係咪揾翻啲僆仔嘅？佢又唔係細到好似蛙鬼咁細，但係佢就著到件衫咧，我諗都係四尺咁長嘅啫。 係， 即係個比例就唔係 Q 嘅。 女仔都扮唔到細到。 係啊， 係我懷疑係咪都揾翻細路扮啊？要總之有隻咁樣嘅揸住把刀係咁喺後邊追你，咁但係佢 冇犯會有危險啊，大佬想你打佢咁樣。 咁我哋唔會打佢，但我佢又好聰明嘅，佢永遠咧喺追與追唔到之間。 係 即係我永遠係向後睇見到佢，但係永遠佢又唔到嘅。 你唔喐佢又唔會。 係啊係啊係啊，亦步亦吹咁咯。總之佢後邊係咁推動你，咁啊然後就係咁行。 嚟佢咪會吞喉咯？ 咁我不至於，咁我未試過逼方向行。 你逼佢啊嘛，佢如果佢又唔可以追你，咁你咪你 或者學 我吞口行，我吞口行。 咪嚇翻佢咧，轉咗九十度之後咧，咁佢咪轉過嚟，一轉過嚟嚇翻佢轉頭咁啊，類似咁咯。 係咪？ 嚇咁啊！ 突然間接咗佢後邊，喂咁啊！係 啊，類似咁咯。咁啊，總之就行啲屋，就啲屋都冇乜橋。你問我又係嗰啲基本有啲鬼啊，有啲屍體啊，即係又有啲嘢喺度匿下，有啲 喐住喺度追你啫。 係啊，主要都係咁咯。咁啊，所以嗰個我覺得相對較削嘅。 即係普通啲啦。 係啦，普通啲，普通啲。咁啊，跟住哇，四個玩曬，咁兼仲啊，仲有佢就另外附送一套咧，就叫做《Bud Legend》嘅電影 ，4DX 電影。係。咁咩叫《Bud Legend》咧？原來環球咧喺呢個《吸血新世紀》之前咧，就有套自己拍嘅吸血殭屍靚仔，一樣好似《吸血新世紀》sell 青少年嘅自己一個品牌，叫做《Bud Legend》。但係從來冇人知嘅套戲，我都唔知咩嚟嘅。我唔係睇到佢個介紹，我都唔知呢套電影。 真係有嘅呢套。 唔係真係有呢套戲嘅，上過畫。係 佢裝出嚟嘅。 係啊，唔係佢作嘅，就唔係佢係佢哋環球自己投資嘅，就2006年上過畫喺美國，都好似票房慘淡，香港冇上過嘅，係啦。咁有呢個《Bud Legend》嘅 4DX 得唔得？咁啊，又要排隊睇嘅。 既然都唔出名。 係啦，唔出名嘅。咁但係咧，個 4DX 玩咩咧？就調翻轉啦。我都係第一次睇啫。平时 4DX 呢咁就睇片㗎嘛。 嗯。 今次係 4DX fan footage movie。即係意思佢係又係好似扮晒手摇镜搵到个失咗踪嘅女仔嗰个手机。 嗯。 咁喺个手机嗰个荧幕出嚟嘅画面呢就配合你个 4DX 睇住个荧幕咁样。咁， 嗯， 个玩法呢其实个故仔好简单啫，一开波就有个日本女仔，两个都索嘅，其实日本妹嚟嘅，就话去咗欧洲自由行，咁佢就不停自拍，啊去旅游啲咩景点啊，咁点知跟住后屘见到个八岁嘅金发，美国即系唔系美国，即系欧洲嘅男仔，咁啊觉得好得意，咁啊个男仔咧又拖住佢手话姐姐你过嚟啦，咁类似咧，即系佢用唔知法文讲定咩，于是系引咗佢入间古堡，见到个靓仔嘅爸爸。咁， 嗯， 我靚仔爸爸熱情款待佢，又帶佢參觀啲名畫，又帶咗佢入一間室，點知跟住就先夾咗一件佢個女朋友，即係佢有兩條女嘛，嗯，另一個嗰個唔見咗，跟住佢就驚，跟住就走嗰下就發覺原來成間古堡都係迷宮咁樣，跟住就話揈來揈去，咁最後發覺原來嗰個人都係吸血殭屍，係咪出到嚟佢先見到佢自己個 friend 條屍，咁條個 friend 條屍已經俾個僆仔食緊飲緊血，跟住個僆仔仲會一定轉頭就噴水。即係噴落我哋觀眾度啊，因為我哋 4DX 嚟嘛，跟住就又跌落樓梯咁碌嚟碌去，邊有 水啊？我唔明點解會？ 咪因為佢一擰個頭，出嚟就會成口血，咁啊有啲水即刻噴出嚟，即係用嗰種血，就跟住你擰個頭埋嚟嗰種血。 水咁奇怪啊！ 係啊，好啦， 噴噴水嚟 嘅。係啊，係啊，真係噴水，因為我哋 4DX 嘛，有噴水噴風嘅。 啜水啊！ 咁佢個我覺得 amazing 就係話咧，以往 4DX 都係睇啲真係做 4DX 嘅片。佢通常個震動都係你一係要打交啊，一係啊，譬如咩 JoJo 啊出緊拳啊，或者中拳嗰下就會震一震啊。咁但係原來咧，將呢個 4DX呢個震動咧理解為 fan footage movie 咧，佢因為手搖鏡，佢一搖你個張凳又搖咧，呢，這個配搭幾絕配。因為你 fan footage 又不停咁搖啊嘛，咁你揸住張凳就係咁當落去當去朗口咁樣嘅音高，咁啊跟住就要假設個 fan footage 去，哇俾個靚仔 夠暈啦，熬到你暈。 係啦，熬到你暈，咁兼佢就會配合翻你知 4DX 啊，咁跟住個靚仔老豆追到佢啊，一撲碌跟住碌咗落樓梯，一碌落樓梯本張凳係咁跌，係咁震跌，跟住平時又會蕩下蕩下，跟住又跌又震，跟住追你嗰下又俾隻手嗷咁樣刮下啲聲，咁又震你一嘢，後邊又推你腰，哇幾棍嘅喎，即係呢個 即係呢個配搭幾好，即係用一個手搖鏡嘅偽紀錄片拍法，咁變咗佢有個合理震動喺呢張凳度，咁變咗哇震足全程，最後就講佢俾佢捉埋拉咗佢嗰啲咧，嗰啲叫咩敲問啊，佢咪吸咗殭屍揸人血咧，佢話有個好似人形狀嘅嘢，你瞓咗落去，跟住一閂埋對門就好多刺，就會插穿曬你個身。流血 的。哦，你講嗰個叫做 叫咩？我就 Iron Maiden 啊嘛。 係啊， 咩鋼鐵咩？唔記得。係 啦。最後就講佢俾個靚仔老豆捉住佢，擁埋入去，即係你個主觀視點會見到佢入咗嗰個嘢，跟住佢仲喺度糾纏，一路糾纏，佢一路壓，最後壓咁張凳就震左震左，最後砰閂埋門，咁成張凳戳你一嘢，跟住就噴水，即係代表你流血。咪死啦！ 咁啲水有冇熱熱地？ 咁冇咁樣。 咁啊唔似喎，啲血應該有啲温。 但係我都幾濕，呢下即係噴來噴去，噴到個頭都即係個頭髮會焦到嘅咁啊，即係焦到頭好似濕到。 咁樣。 O K。嗰只咯，但係過癮嘅，你聽我講都過癮啦，我都 O K， 即係個感覺唔錯，係啦，咁好短嘅啫。 但係呢個 係 牽涉到你講嗰套戲啊，你講嗰套戲唔係。 唔係啱啊，因為套戲叫《Blood Legend》就係講吸血殭屍嘅。 係啊，但 係嗰個男主角，唔係嗰個男主角就係嗰、那個僆仔個爸爸。 咁但係嗰套唔係愛情片嚟嘅咩？ 係啊係啊，但係問題佢即係呢個外傳嘛，即係變咗 4D 成就話 咁。咁你唔會話 Twilight 個外傳係啊吸血殭屍即係出嚟吸血啫，佢係好人嚟噶嘛？ 唉，咁唔知啊。 個狼人就咬你，咁唔會噶嘛？咁佢哋係英雄嚟噶嘛裏邊？ 咁我唔知喎，但我都唔知道 Blood Legend 入面呢隻嘢係咪 好人哋壞人 啊？係好人哋壞人， 反正我就唔識。 謝係我都唔識嘅嘢。謝知係吸血殭屍，不過靚仔嘅都係啊，就外國明星嚟嘅，即係高大咁樣，即係咁。咁但係 都係睇片咧，主要就玩張凳啫，呢個就 係啊，即係玩凳嘅就係咁樣。咁睇完就走。 即係 Halloween 先有嘅呢一個。 係冇錯，但係呢個 Halloween 都唔係借嗰日嘅，好似話。十月玩到十一月中咁樣， 哦，都而家都仲係咯， 係啦係啦咁樣咯。 好，咁做咩？做咩？ 冇啊！玩埋呢個之後咧，就到我哋自己玩啦。咁我自己自娛啊。咁我就俾錢 USJ 咧，佢有啲化妝師去化我哋個骨仔裝。咁、哦、我哋之前咧就帶咗啲骷髏骨衫入去嘅。咁我哋四個咧就 cosplay， 因為開始入夜啦嘛，玩完。玩到 個個都係化骨㗎。 佢唔係個好多嗱，其實今因係發乜都得，因為 Halloween 咧，人人都諗住氣氛好啦，一到入夜就大家 Halloween 啦，咁所以咧就今次嗰日，因為我係十月三十一號嘛，咁入場嘅人好多都有備而來嘅、 哦， 即係個個一開波就當然正常咁玩啦，但係玩到臨夜晚就開始會變裝啦，係啦，咁當然有啲好流嘅，可能笠個 Jason 面罩咁當 Jason 咯。咁啊衫都冇換，但係有啲嘢好蒲噶。咁我哋就一早叫帶咗啲骷髏骨衫。咁、原本我都冇諗住去化妝化個面，咁諗住 衫咪算咯。 係啊，穿衫咪算。不過後屘發覺去現場有啲專業化妝師都唔係有限數嘅啫。咁我記得我哋收咗2500 yen 化一個成塊面。 嗯， 2500 yen 都講緊夠領水咯，係咪？ 要啦， 200蚊到咯，200蚊到咯。咁化個面，你見我張相都 OK 㗎，效果唔差㗎、 哦， 即係靚㗎，靚㗎、嗯，即係有層次㗎，唔係話就咁一撇嘢白色咁樣。係啊係啊，即係一定要專業先化到嘅咁樣。咁化完我笠嗰件衫啊，四個，因為我哋有四個打添，即係叫四個都係化白骨，件衫又一樣。咁四個企喺個路邊啫，幾多女衝埋嚟同你影相。 嗯、 我哋系赢呢样咯。 冇、啊，你仲有三个 Eva 头揽住啊嘛。 咩Eva 头啊？事后啫，因为我哋明知我要买 Eva 头 嘅， 我一早挤咗 locker 啦，即系一早买咗，挤咗 locker， 到我最后走嗰下，我先孭出嚟影嘅啫。正式就个造型上又冇 Eva 头嘅。咁、 哦、 跟住我，然后咁样着咗咧，跟住就周围行，其实就主要我哋见我都系夹女啫。就揾啲靚女影相咁樣，咁 show 翻稍後我擺翻上個群組啊，都 OK 嘅。即係有啲咧 cos 得好靚，又本身個樣又唔差，咁但係好多都 cos 即係乜都有嘅，其實就即係唔止動漫嘢嘅，即係可能做翻最基本嘅 full。咁係啊，唔一定扮。 係唔一定動漫嘅。 Halloween 扮係咯，扮超級英雄又得，扮 係啊係係啊，冇錯冇錯，乜都得嘅，乜都得 嘅。古人話一定要扮鬼嘅。 係啊係啊，冇錯冇錯。咁啊，跟住就係咁飲，氣氛好好。咁啊，到入夜差唔多九八點九點，全條街都係人。咁因為我哋係 Halloween 咧，咁佢就冇cut 咗夜晚正常八點鐘會有轉花車巡遊嘅。咁啊 cut 咗嗰轉patrol 啦，咁轉來係咩咧？喪屍大遊行。咁、佢本身自己 USA 安排嘅工作人員有一扎喪屍嘅。咁、其實嗰只喪屍我覺得咧不嬲都出現嘅，就係、平時條街度喺度嚇人嗰啲，即好似你海洋公園嗰扎啫嘛。不過就今次就叫做成扎粗曬敲埋啲鼓咁樣就一條拉咁樣就喺度遊行咁樣咯。咁佢就可以喪台影相啊，佢一路行一路跳舞啊咁樣。咁跟住我哋影相，咁、個氣氛又有啲夜光燈啊，照下照下咁樣，咁真係幾特別咯。即係呢個係幾好嘅經驗，就放呢個喺日本 USJ 過呢個萬聖節。咁跟住好盡興啦已經，但係最正咧，我哋咁嘅狀態，特登唔落裝，我哋就咁搭 JR 路。咁JR 路咧就由嗰個站會去咗一個叫做西九條嘅地方轉車。咁我哋由 USJ 一轉車嗰站一行出嚟咧，好似百鬼夜行咁，成個車頭一出嚟嗰啲全部都係 cosplay 嘅鬼，就會行咗去正常嘅地鐵站，啲人又會見到我哋。咁啊，當然佢哋唔會驚啦，因為大家知萬聖節。咁啊，但係就會個個 真係講鬼都唔驚啦，你都唔知 道。咁啊變咗咁樣，咁然後我仲贏，我哋後屘就踩埋落梅田。唔係梅田，踩埋落深齋橋，因為諗住話難得俾錢化咗個妝型啦咁啊，踩落去美國村酒吧街，哇好氣氛，啲女啊燉曬咁過嚟啊飲酒又食。 嗰度會唔會都好多人化咗咧？ 好多人啦、因為深齋橋去過美國村嗰邊係最多酒吧，係呢區嘅酒吧最旺嘅地方。咁你知酒吧癲㗎啦，嗰個 Halloween，哇滿曬人，啲人又係奇裝異服嘅，咁啊見到我哋又影曬相，跟住我哋仲咁嘅狀態咧，走咗去一間串燒嗰度食串燒啊，咁啊真係成班骷髏骨咁樣冇落裝，就咁樣咬啲串燒度食咯，咁啊 OK 好好氣氛，咁啊類似咁咯，咁啊我哋玩到 啊嗰人啊都 兩點幾啊，最後我哋搭的士翻酒店嘅，係啊冇車啦已經，係啦，咁呢個就盡興嘅 Halloween， 咁證實日本人都幾重視 Halloween， 我覺得。 咁而家全世界都 Halloween 都玩得幾即係幾咩嘅，幾犀利嘅。即係呢個 Halloween 搞就搞下，已經比起聖誕更加重要啦。 起碼都係即係起碼十月份就多咗個消費，好似即係有個 event 咁。 唔係消費嘅，你聖誕咧反而似消費多啲嘅。呢個係真係玩啊，係 party。 係呢個就係玩。 係玩 party， 化妝舞會。 係冇錯。 咁呢個係好過癮嘅，咁同埋你。衍生出一啲即係一啲生意都可以玩足一個月啊嘛， 係， 即係呢樣嘢你聖誕都唔可以咁，係咯， 冇錯， 係咯，咁你淨係買呢啲咁嘅即係道具啊咩都，係 咯， 都其實好大個經濟啊，即係平時唔 cos 啲人都 cos 啊嘛，係咯，但係香港就都多咗好多人玩㗎啦，而家都算係， 係，因為香港靠海洋公園咯，海洋公園即係做起咗咯，咁多年係嘛，即係做到個感覺，我覺得 OK 啦， 都係啊， 咁樣值得啦，即係如果下次有啲咩日子夾到，我覺得呢啲特別日子去試下去外地過，我覺得又另一個體驗咯，係啦，即係你未必局限 Halloween 嘅，即係你可能聖誕咁，你香港都係咁過。搵住你聖誕過澳洲咁樣， 即係有啲當地嘅祭典嗰啲都值得㗎。你入邊都好過癮啦。 你當係咯，呢啲係你平時旅行下下唔影景點㗎嘛？你呢啲真係要嗰段，即係嗰段某時某刻。 呢、這個就變咗 係體驗到 文化嘅一部分。係 啦， 睇文 即係體驗咯，真係冇錯冇錯。 體驗咯，你淨係 shopping 咧，係咯，呢個低級啲啦，淨係 shopping 啫。 同埋有時啲嘅去影景。 shopping 係啊，你影景咁，我成日咁諗，而家你景有咩好影啊？其實你又影唔到人哋，你靚唔過人哋明信片。你要知個景，你不如 哦咁啊，唔係嘅，嗰啲玩啦、啊。但你話玩文化嘢，另一隻 係啊，係啦，另一樣嘢 參加人哋一啲活動啊，咁呢個係過癮嘅。都同埋都感覺係唔一樣嘅，唔同地方。就算你 Halloween， 你外國玩法同日本玩法其實都唔一樣嘅。 冇錯， 係咯，咁。你講重視其實實質上而家鬼佬好多都係淨係啲細路仔出個 trick 嘅啫嘛。 即係走過隔離 拗糖啊嘛， 係 啊係拗糖。 即係唔係啊？冇好唔係話度度都有搞大型嘅嘢啦，而家反而少咗啊，以前就多。即係唔係話唔重視嘅，即係變咗即係自己一啲圍內嘅 party 啊，或者啲酒吧搞下咁咯，即係好閂埋門啊！而家反而鬼佬嗰啲。 哦，明白。 係啊，你落街嘅可能咪就可能即係啲。啲單攤位咪有可能封一條街玩咯，即係係咯，你唔係喺正嗰度，你冇得玩。係。啲地方大啊。 係。 咁好多啲咪啲細路仔玩下吹下吹咪算啦。 嗯。 就好嘥咗啦，係咯。其實即係你翻嚟你日本啊香港一集中啊，就可以一齊玩啦。即係除非你匿埋唔出街啊，你出得街就你唔化都去睇下啦，係咪先？ 系， 系咯，百鬼夜行咁啊，咪先？咪你有權你唔化噶，你咪當遊客去睇嘢，又冇話唔得，系咯？你咪去參觀下，睇下人哋，哇，幾過癮啊！啲人玩得系咯，同埋可能佢哋嗰啲裝扮都係有心思噶嘛。 系， 系咯，唔係求其買個嘢咁啊，求 其。係啊，唔係噶，唔係噶，都有黑 做。你見日本玩 cosplay 不嬲都幾係咯，都好認真嘅，認真咁玩啊！ 系 真嘛？系啦，咁咧，咁呢个就系今次嘅呢个特别嘅经历啦，就系去 Halloween 过日本，就同平时啊唔同，系啦。咁有冇咩特别嘢买咗？咁就系 Eva 头啦。 系啊 ，Eva 头 都呢个唔特别啦，系咪？即系去亲都数几个翻嚟啦，而家 系嘛？系啊，但系其实就嗱，我哋男仔就数 Eva 啦，我见有啲女仔排咧。其實佢有佢，因為 USJ 其實不嬲常設係有個嗰、那個咩即係迷你兵團啊，即係 Minion 啊，係嘛 ？Minion 咁有個 Minion 嘅叫萬聖節恐怖版。 哦，係咩？哦， 係啦，即係 Minion 嗰兩隻，即係嗰只咩叫咩？即係迷你兵團啦、啊，迷你兵咁啊，跟住就個面就化咗個妝，咁啊個口啊邪惡咗，咁啊跟住就隻手好似揸住啲把刀咁樣嘅，咁、那個萬聖節邪惡版。哦咁第二咧就有一個叫做 咩啊？即係都係炮谷桶嚟㗎。 係係，都係炮谷桶。係啦，冇錯。咁另外仲有一個就係、Q 嘅，但係就笠住個袍，就應該佢喺度 Q 咁扮吸血殭屍， 哦、 即係都係迷你兵。咁有兩個咁嘅版本，我見都多咗女仔買咯。係啊， 呢個特別。咁你 係啊，特別㗎，即係平時就小黃兵咁啫嘛。咁、今次佢就多啲啲咁樣叫做特別版。 你 A 頭就反而冇乜唔同嘅，你平時都係咁嘅啫。 不過後屘我問翻咯，原來係應該一樣。我開頭以為要多啲疤痕添，後屘我喺網上面有人覆翻我，話舊嗰只都有疤痕。係啊，冇錯。咁所以應該 嗰隻眼度嗰幾塊嘢不嬲都有嘅。 係啊，嗰幾塊嘢咯，係啊，不嬲有。 即係睇得嗰個小小兵就整咗個特別版咯。 係啦，有個特別版。 所以有啲人就專登去排嗰個咯。 冇錯，就 係。都冇啊！你話就冇咗支橙汁嗰支。嗰支咁嘅插入山啊！你話換咗個咩話朗基勞斯槍嘅食物啊？ 嘅唔知我應該係嗰啲咧，麥興嗰啲甜嗰啲咧，即係美國喺睇戲麥興炸嘅嗰樖嘢， 炸嘅， 但係就食落去甜嘅，個 texture 又唔似爆谷嘅，但上面你可以染醬嘅。 嗯 我唔知嗰碌叫咩，我成日唔識講。台灣都有嘅。 度好似朗基勞斯槍咁嘅。 係啦，咁樣啫，咁樣有。 咁食鬼咗就冇嘅咯，冇拎 都冇咯。係啊，得嗰張紙。我梗係唔制啦，又唔係平。 嗰支橙汁咩都攞翻嚟當水樽都有得用啦，係咪？ 即係有實體嘢梗係買啦，你冇你得張紙喎，成咁嘅啫。 咁個 Eva 頭係咪可以淨係買㗎？即係唔買爆谷㗎？ 你一定要買爆谷，但你可以一早同佢講話 separate。佢就會就咁搵啲紙嗰個盒度俾個爆谷嚟， 污糟咗嗰個台。 係啦，識買嘅買啦，唔係洗餐洗嘅。 就一定要買爆谷，咁即係我要買一個就要買一包爆谷。 係啦，包埋啦，但係佢個爆谷好 hea 嘅啫，即係我估係嗰啲平時入電影細嘅爆谷仲要隨意喎，即係意思平時買嗰啲細細鈎嗰啲，佢仲要隨一半。我諗即係 擺明大家都係買嗰個頭啊。 係啦，擺明買個頭嘅啫，係啊，冇錯冇錯。 唔係煮咗食啦。好，咁呢個就是今次嘅日本嘅特別嘅 Halloween 版嘅經歷，係。 冇錯。 哦，仲有 冇？好 啦。哦，咁啊，下次啊，都係再去啊，係啦。 下次啊。好，三月咯，都可能。 三月會再去啊 ？O K。 我真係因為三月特別啲，我參加過日本朋友日本嘅婚禮。 哦， 系啦，呢个又有啲惊喜。 日本嘅婚礼，佢哋 book 嗰啲场好靓啊，大佬。 系，同埋真系去行日式，即系饮山啖酒嗰只，咁我都未试过。咁啊，变咗我同老婆过去。 咁呢个可能你要上台要讲嘢喎，大佬。 咁啊，唔系我 friend 啫，唔系人人都要讲嘅咩？咁犀利噶？ 人人都要讲噶，好似。 系咩？哦，咁啊，讲几句咯，八十多都 好似人都要上去讲。 转做日文， 好似。 系啊，咪咯。唔知咁又，到时预备下咯。 系咁呢个特别嘅，呢、這个日真系喺日本嘅婚礼。 因为日本你话搞西式嘅都唔复杂啊。你搞日式我未試過嘛。 哦，佢兩樣嘅，其實同香港一樣，佢、啊、有一部分係佢教堂就一定係西式嘅。 O.K. 跟住佢夜晚個會又變咗日式嘅、 哦， 都有換翻啲和服嗰啲咁嘅嘢。 明白。 即係正常都係呢種啦。咁啊，誒咁未去過退下係正喎，呢、這個真係正喎。 係喎，佢仲要揀咗間靚嘅京都嗰啲、 啊， 即係 咁我想問下，今次係到底其實佢只不過係個香港人，不過走去嗰度行婚禮啊？ 誒係係係，佢兩個都香港人，不過喺嗰邊行婚禮。 哦，咁啫。咁 佢冇人 有親友啊？啲親友全部搭飛機去啊？ 係啊， 玩到咁黐線。 係啊，佢哋兩邊親戚都自費啊，自己搞掂。 哇！ 咁但係我估佢唔會好多啦，但係都三四十人嘅有。 即系你正常人闹鬼你啦，玩嘢咩？系咪先？ 唔系，但系我哋啲 friend 我反而知，嗱我亲戚我唔知啊，唔敢讲。但系我哋 friend 就佢好早同我哋讲系玩呢嘢嘅，咁我哋都预晒时间咪当去玩咯。即系我哋唔会话去完婚宴走啦，咁啊去完婚宴咪自己。 你话你上次去嗰次就有人包噶嘛？ 嗰次梗系唔同啦，咁嗰次有货啊嘛， 冇 外加 咁远咁去日本自费啊，咁样啊？ 系啊，我哋 friend 就自费，我唔知佢亲戚点咯。可能佢亲戚又有啲请嘅，应该啲长辈啲咪请咯。不过你请日本啊有限数，我嗰次就夸啦，三啊三蚊头头尾尾，几多人啊？十几人。 即系你 话 去咩多美利加？ 我都多美利加落口都几金。 跟住仲玩咗 七日，玩七日咪咯。 嗰时话即系租咗 resort 嚟啊。 系啊。 咁你话去日本啊？依家咁黐线咩？即系啲人会中意走去外国度结婚嘅。 诶，我唔知啊，我啲 friend 都 咁样我去得都一定揾个靓嘅教堂喎、 啊。系啊，同埋佢哋之后就会 stay behind， 就动物园就会揸车自驾咁样就兜，即系玩翻。 即系日本。 系啊，一两个礼拜先翻。 本身好中意日本嘅你。 诶，冇错冇错冇错。 嗯。好，咁呢个真系好特别，系啦。咁啊，下次又同大家讲下，咁又点样嘅一个。咁如果咁讲，咁佢哋都会照行日式嗰啲嘢咩？ 系啊， 都会。 系啊，系啊，佢哋啲咩，好似 book 晒啲 package 啦，已经。 系， 即跟到足。 系 啦，跟到足。租晒衫，又有人教晒。 咁去到嘅所有来宾都系其实讲广东话嘅啫。 系啊，梗系系啊。 使到时转日文嘅。 惊噶，唔惊。系不过我去到都要有人街，嗰啲职员应该都系日本人咯。但系我哋自己啲亲戚咪全 部。咁去边咧？都系东京啫，系嘛？ 京都。 京都， 我特登揀咗個即係嗰啲，即係啲寺廟感覺濃厚啲日本傳統嗰啲，啊靚嘅靚嘅咧。 哦， 係啊，未試過我都未試過。 就佢冇去過西式教堂，就冇呢一 part， 就全程嘅。 咁我又唔知喎，我未問到咁仔細喎。 好，到時同大家就講下啲咩奇怪嘅，奇怪經歷 咁樣 就 係咯。跟飲三杯酒咁樣噶嘛，我記得我就係知係嘛。你飲完三杯酒就冇得救啦嘛，已經你要搶分啦，喺去飲嗰三啖， 即 係 嗰啲 又要 合緊膠杯嗰啲嚟嘅啫，類似。係 啊係啊，冇錯咁樣噶嘛。去到 呢個好奇怪喎，感覺。咁嗰啲老豆老母唔覺得好怪喎？你係咪日本人做咩逼我出去咁樣？ 冇理啊！而家嗰啲靚後生仔唔知咩環境啦。 咁呢個都唔夠奇，下次試下去非洲啊！要行啊，黑炮嗰啲啊！要打一場先，結婚要打一場先嚇， 即係整曬， 唔 係整曬 搶新娘先係嘛？有幾個星星啊，嗰啲族長嚟同你決鬥啊，打贏先有一結啊，係嘛？唔知啊，係咯，即係咁奇特嚇，即係要試下啲即係外國嘅結婚方法咁樣，即係而家興咁樣。 唔係㗎，都不過我 friend 一早 唔係興嘅，即係個別人士， 啊個別人士， 即係未至於太多人會咁樣搞嘅，唔係話而家啲搞到有啲咁嘅 package， 唔係嘅， 冇錯， 即係唔係話香港有啲公司幫人搞呢啲， 係啊， 都唔係喎，呢個都係生意嚟喎，講真就係，都有得諗嘅啫， 即係主題分， 係咯係咯係咯，即係你可以嗱，你揀去唔同地方咁，咁你 package 咗就一抵過你自己搞㗎，係咪先？ 嗯。 同埋你可能你啊，你又唔使你原本識喎，可能你有得揀咁，以為日本依個幹喎，咁依可能去你都去多明尼加㗎，係咪先？咁可能多明尼加梗係貴啲啦，係咪先？咁可能有啲唔同嘅 feel 嘅，咁都唔係冇得諗㗎。不呢啲就一定係啲 high end 啲嘅。即係嘅咩啦，即係叫做分，因為你實質同人哋設計啲即係婚宴嗰啲都有㗎嘛，係咯，係咯，嗯， 啊， 咁啦，咁呢個幾得意啊，下次講下，好， 好， 好，唔該曬，拜拜。